新高，船只的武装化和大型化十分明显。在香港局势上，安倍或者将会要求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维持法治。安倍星期二将会在四川成都出席中日韩首脑会谈，安倍星期三将会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谈，并参观成都郊外的古代水利设施。美国弗吉尼亚州一条的州际公路发生严重交通事故，至少65架车连环相撞，35人受伤送院，其中几名伤者情况危殆。事发在当地星期日清晨7点几，出事路段出现浓雾，加上天气严寒，路面结冰，令车辆难以刹停。由于涉及的车辆堆埋一起，堵塞道路，救援人员要爬上车顶，穿越被撞毁的车辆，拯救被困的伤者。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巴蓬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圣诞节假期日间天气温暖。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15点，升44点，总成交金额17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06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33点，升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6.6升1.4，美团点评101蚊跌1蚊，阿里巴巴210.2升3蚊，中国平安91.75跌5仙，友邦保险80.2升3毫，盈富基金28.05仙跌1毫，信宇光学科技137.1是跌1.6，建设银行6.65升3仙，中国移动63.65跌3毫，工商银行5.99跌3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6，英镑10.147，瑞士法郎7.935，澳元5.388，加元5.927，新西兰元5.156，欧元8.6374。每百日元对港元7.1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67。日经平均指数报23871点，升54点。港金现价报13765蚊，升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9.22美元，卖出1479.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有宗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咧荔枝角道去翻美孚方向啦，近住大南西街咧就有交通意外嘅，而家龙尾去到法祥街，就系荔枝角道方向美孚啦，近住大南西街啊系有交通意外嘅，龙尾就去到法祥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啦交通正常嘅，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咁另外啦，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啦，少少车龙排到欣怡花园，其他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街至宽聚切勿忘形，做个负责任的驾驶者，喝了酒就不要揸车了。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圣诞全家做乜醉 ？Ho ho ho！ 我系骚动音乐嘅 Eric 啊。嗱，咁话说喺过去呢一年咧，我就好俾心机跟我妈咪学煮餸嘅，学下佢啲拿手小菜啦。咁所以嚟到今年嘅圣诞咧，我决定要考个试，就系自己整一餐嘅圣诞大餐俾佢试下，睇下我嘅水准合唔合格嘅。 只要能够同家人共度佳节，咁就做乜都好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都系咁话。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CIBS 农业创新机遇， 农业可以话经济嗰个效益非常之卑微嘅，会唔会我哋而家用都市农业呢种嘅谂法，会有更加多我哋系忽视咗嘅功能，或者解决到我哋好多城市嘅问题？ 全新归为粤剧艺术传承之路， 做一个改编咧，首先我哋要稳正件事个逻辑性，因为旧时太随便啦，去到尾大团圆就得噶啦，所以我哋一定要系有逻辑性，点样发展嘅戏写出嚟。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黄队，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白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逢周拜个人。 早晨， 早 晨，早 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点，早晨啊，豪仔，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 系啦，今日已经系咧，两个日子嚟嘅，今日系平安夜前夕， 系， 又系冬至翌日， 系，哇， 系啊， 但系肯定一样嘢，即系一个结论，我谂大家应该个 holiday mood 咧系浓到爆之余，系冇人想工作嘅，系咪？ 仲要今日系 Blue Monday 喎，系咪 我系以为咦，今日系咪1月1号啊？ 点解咧？ 即系你好似有一种咧，已经玩完咗、 這個。你几时玩完除夕咧？ 唔系，我觉得我玩完个周六周日之后咧，然后好似今日咧已经系全新一天咁样。 系 嗰种个心情，但系跟住先发觉唔系、哦，其实仲有个圣诞都未正式。 有埋你嗌啊，老细、 啊、都未正到 bell 啊，真系。 你又冇话嗌嘅，我哋应该普天同庆啊嘛。 唔系嗱，普天同庆之讲真，呢个系坚嘅。讲真咧，就系圣诞节啦，同埋农历新年啦。讲真啦，咩叫年初四咁嘅样咧？同埋咧呢一个即系咧。除夕，因為你實在太多 party 或者太多朋友要見，平時即係冇一個原因或者冇一個時間，你一次過咧由做冬開始咧，如果講聖誕節做冬又要同屋企人，譬如你兩邊屋企人要做兩個冬啦，跟住到平安 打兩個冬添 啦，係啦，跟住就到聖誕節啦，跟住就哇踩住落咧。其实真系好攰噶，我想讲。 嗱，呢几日食咗啲咩？团年饭食成点？冬至饭。 我就喺阿奶啊，即系我阿嫂屋企咧，即系同埋阿奶奶、老爷一齐食咗个冬至饭，咁好高兴嘅。咁啊，跟住咧就同屋企人咧就已经预先咧就食咗个海鲜餐咧，就算系做咗个冬至嘅。咁、反而琴日正日咧就因为冇工人姐姐啦，咁、我就同阿妈咧，竟然咧阿妈咧系想食西餐。 咁开心啊！ 就去咗大开心度食咗个扒餐啦， 唔系，本想佢想食 pizza 嘅，但系佢话有冇搞错啊？呢、這个市道啊，佢仲要 set 死嗰啲餐，你估当你自己酒楼咩？咁样，即系话佢冇佢咁讲， 冇做减价就唔 系，佢冇散叫，净系一定要嗌餐咁 样。系、 即系我阿妈话俾我听，外 卖定系门市啊？ 门市喺度，即系去到嗰度食咁样咯。 咁搞笑 嘅，住佢嗰个。 关佢事 ，set 咗餐，我妈话咁唔抵啦，咁样咁，跟住去咗另一间餐厅食啦，咁但系 OK 喎，即系都满座噶， 系 啊，都满座。虽然你话啊，咪出面有人等咁样，未至于，因为好多时冬至大节日咧，大家食唐餐多啲噶嘛， 都会嘅。 咁我食西餐咧，就相对地咧，咁行入去有位，但系都全院满座嘅， 系噶，个市道又好似好翻嘅，真系。 哦，系啊，呢两日想去行商场买圣诞礼物嘅时候，睇一睇佢先，我惊佢唔记得。 系啊，我琴日都。窒一窒啊！因为我完全冇时间去买，真系 我唔怕， 系啊，仲有今日， 哦系咯，但系你根本都冇时间啊嘛，系咪？ 都有嘅，都有嘅，都有。 咁啊，跟住哇，都好多人行街去买嘢，咁啲铺头都即系成行成市嘅喎。 哦，系啊，唔错 啊， 我哋玩足三日啊， 辛苦晒啊， 系啊，玩足三日咧，最紧头先我同两个拍档讲咧，我就话嗰个指标咧就系我两个仔咧都系连续三晚咧都系夜晚十二点先至翻到屋企，唔系瞓，翻到屋企。佢问我大仔瞓嘅时候咧，已经系到十二点八先有得瞓啊，咁样。 系， 哇，玩到嗰个尽兴咧，真系。 但其实佢唔扭计，我觉得 O K。 系佢唔扭计， 有得玩先咪又唔会扭计，因为个仔唔系嗰啲一岁两岁啦嘛，系咪？但跟住你就慢慢受，就系咩原因呢？好似 jet lag 一樣啊！你個仔習慣咗夜瞓，到時咧臨翻學你要教翻個仔早瞓嘅話咧，你應該出事啊！ 係啊，因為冇辦法啦。呢幾日咧就去咗 唔同 party， 食咗唔同嘅家庭餐啦，跟住去咗朋友嘅餐啦。不過連續咧有成兩晚咧都係打邊爐 啊！ 連續兩晚都係打邊爐，咁然後就係咁入係咁入咯。 你咁放縱自己喺度打邊爐？ 係啊，我發覺咧真係樣衰啊！真係 唔好喺度挑機喎。 因為咧，琴日去打邊爐嘅時候咧， 嗱我唔夠膽講嗰啲係啊，其實我個心。由佢喺低后同我讲，我已经惊紧噶啦。 你想讲边样先？ 咁打邊爐比較燥啊嘛， 我又冇嘢喎。 你個底子又咁弱，你仲要講過頭先話攞隻中指嚟夾下佢先啦。 夾中指先，唔該，揾 冇嘢。我以為你講緊咧就係我琴日打邊爐，因為熱得滯咧，就除咗件面衫啦，跟住得翻件底衫嘅時候咧，全晚我都係要吸住氣嚟食嘢。 点为之吸住气啊？ 即系因为你得翻件底衫咧， 哦个肚腩弹咗出嚟系嘛？ 小肚腩啫，系啦，同你一样。 即系深呼吸系咪？ 系啦，于是乎咧，每一次 我嗰个胃腩嚟嘅啫， 我嗰个系崩沙腩啫。哇， 你 系 啦，欢迎你哋，系我哋 携 手。 唔得啊，原来咧， 携手一齐大肚腩， 瘦咗咁多餐咧，好瞩目噶。一起身咧，想夹嘅时候，啲人就话：咦，细佬，哦，都去到呢个年纪咯。跟住我即刻话冇嘢啊，跟住吸。哇！先再夹条菜咁样，真系唔得掂啊！呢铺真系连续食咗几晚啫。 听下你嘅惯噶， 呢啲开心啊， 唔可以惯噶。 嗱，我咧就用另外一个方法，因为我知咧廿四、廿五、廿六嗰啲咧个铺排咧个行程都几紧密，所以咧做东琴日就走唔甩噶啦，但系都系调咗去晏昼，仲同婆婆食 lunch 啦。食完 lunch 咧，我就去咗睇套舞台剧嘅，我睇咗 Dini 姐嘅《亲亲丽娜》，仲有阿 Sa 啦、苏玉华啦、潘灿良啦、凌文龙啦。我喺度喊啊！不過大家買唔到飛噶啦，好似爆曬啦已經，卅場都爆曬。 咩？你睇到喊啊？ 哦，爆曬啊！大家唔使諗住去買飛，亦都唔驚我 sell 人哋套戲啦。 即係你話好睇到喊， 好睇到喊。 哦，我贏咁啊！ 好嘅劇本，好嘅演員啦，好嘅出色嘅作品。但係咧，我喺禮拜六嘅時候，咁我朝早一早要工作嘅，我應該係七八點就出咗去做嘢啦，做到兩三點。但係我知道我嚟緊個聖誕，即係你走唔甩㗎。 食幾多餐啊？食幾多餐啊？ 未定啊，但係我都要工作，因為仲要工作之餘。仲要見下朋友嗰啲咁樣咧，所以我禮拜六咧留咗喺屋企度休息。 哦、 我覺得呢一個差定個點、 哦、都幾好啊， 吊個針一樣嘅、那個感覺 係啱㗎。 即 係 但係嗰陣就好開心喺屋企咧睇咗十幾集電視劇咯，兩個攤喺度睇電視劇，煲煲煲煲煲咁啊！ 即 係 突然間變成成熟嘅廢青宅男啦。 唔係咁啱數，因為佢差啲電真係養精蓄養，好似嗰啲打機嗰啲咧，整整拋落哇！ 同埋係啊， 我嚟緊呢個禮拜好澎湃啊，因為廿四、廿五、廿六就大家要出嚟玩噶啦，见朋友啦，系咪？ 咁但系要翻工喎。 系啦，廿七都要翻工，但系廿八、廿九咧，我嗰个星期六日咧，我飞两日啊嘛。所以嗰兩日我係 feel 到嗰兩日 係去邊度玩啊？ 去布吉咯，係啊！ 你又去布吉？ 禮拜五飛，跟住禮拜日凌晨，即係禮拜一嘅朝頭早翻嚟，跟住我再翻嚟開麥咯。 其實你去布吉嘅次數咪多過去元朗啊？ 一定 一定 係啦，一定。 我可以話 你，今個禮拜都要去元朗一次做 show。 即係可能你去元朗話我唔識路咁樣，布吉你反而知道。 啱噶啱噶，所以咧仲要嗰一班嘅朋友咧，簡直就係換神之類啊！翻嚟應該個神要換過另外一個噶啦，查定啲訂嗱，大家都係啊，玩埋玩。插定啲电先，可能有用啊！ 系啊，所以今日咧已经系玩完冬至就到平安夜嘅前夕啦。 即刻 break， 即刻 break 啊！ 冇咁尽啊！ It's the season. Love and understanding. Merry Christmas, everyone. 风骚快活因好听，记得十点要收听。风骚快活因好听，记得十点要收听。 风骚快活人祝大家 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嚟到而家呢个圣诞派礼物嘅日子咧，咁啊有咩好得过咧？就 系、 是、由 送圣诞礼物 啦，系啦，送圣诞礼物啦，跟住啲电话系咁响啦。喂，你哋系咪送礼物啦？ 系啊 系啊，我哋送啊礼物嘅消息俾大家，冇错啦，真系 女发局。 嗱，所以咧即系好矛盾嘅，究竟咧系嗰个社会环境好咧，系好消息啊，定系因为个社会环境唔好咧？佢为咗令到你有好消息咧，所以佢加大手笔， 加大力度、哦， 送多啲礼物俾你咧。咁而家女发局咧就嚟咗个千万除夕大。大抽奖， 我好似好耐都冇听过呢啲嘢咯。 你嗰份写到千万咩？我嗰份唔系未去到千万嘅。 系啊，佢呢度写住千万嘅。 送礼超过400万元啫，两份都系。 唔系，佢系写住旅发局千万办随即大抽奖，送总值400万嘅奖品。 咁千万办随即嗰千万即系连埋嗰啲乜嘢？冇咗个烟花汇演，但系都有加强版嘅幻彩泳浪浪嗰度嗰啲 啊。总之佢嗰度加埋咧，佢就话系啦，用呢个千万嘅预算咁样打造。 打到自家 happy， 可能威啲咧，即系百万搞抽奖，同埋千万办嘅咁样。 系啊，不过嗱，肯定咧攞咗出嚟咧就有呢个400万嘅奖品，嗱冇奖金嘅，我睇就嗱都有嘅现金券，你算唔算系奖金啊？咁样系啊，咁啊奖金奖品都有啦，有成400万嘅奖品啊，就呢个全球随即大抽奖。 喂，我想话咧，系咪真系好第一次啊？呢个？ 我唔知喎，真係好少會咁樣 獎仲巴閉咧。最 我哋講個禮物之餘，不如我講下點抽獎先咧，因為咧所有香港嘅市民咧都可以參加嘅。嗱，今次嘅抽獎咧分兩個部分嘅，參加者咧首先要登入你呢一個網站，我可以講啊，係嘛？即係大家益下大家啦，係嘛？ 都可以講， 係啊，因為全香港嘅朋友都可以參加嘅，就係呢個咧 hknycd.com 呢一個網站咧，只需要咧本地居民咧就提供你嘅姓名啦、電話號碼同埋身份證號碼。咁样就可以抽奖噶啦，就会喺呢一个咧除夕夜啊傍晚呢个6点玩到11点半，有两个部分噶。第一个部分咧就叫做即玩即赢抽奖游戏， 系 就即系话咧你玩一个小游戏嘅。咁旅发局嗰边咧就系玩一个类似配对游戏咁样啦吓。奖品咧你答啱嘅话咧就有机会咧可以得到100蚊嘅超市现金券。 配对系咪即系话咧佢讲一样嘢你就要配翻咧？即系一讲香港人，跟住嗰边就 系 要礼物。 系啊， 系咪咁嘅意思啊？系啊， 拍手，跟住你就会讲有边个唔拍咁样，系咪 啦？配对系咪就咁样玩法啦？ 嗱，我谂咧其实应该都唔会太复杂嘅，仲要我听我讲埋先啦吓，因为佢就话咧嗱，答啱咧就有100蚊嘅现金超市券啦，名额咧有成20000个 嘅，都好多嘅呢个。 每个人咧中即系参嗰个抽奖中奖个人数咧即系每次就中奖一次嘅啫，但系如果你输咗，譬如你答错咗问题嘅话咧。你可以再嚟過 喎，係呢個 round 咋嚇？係呢個 round 有呢個復仇者聯盟咧，係啊！你錯咗嘅話咧，係啦，可以咧，但係就係再去玩呢個嘅抽獎咁樣嘅。咁所以咧，佢話呢一個咧就係第一關啊嚇。而第二關咧，仲會啊有一個咧就叫做壓軸大抽獎嘅。佢就話只要你參加咗第一關，或者你冇參加第一關，你直接跳去呢個壓軸大抽獎都可以嘅。跟住嗰個抽獎咧就唔止係呢個100蚊嘅現金券㗎啦嚇。講下嗰啲禮物俾大家認知啊！哇！头奖咧有10位嘅，就可以得到咧有一个航空公司送出啦，来回香港至到任何唔同嘅地点都得嘅。经济舱嘅机票咧有4套啊，其中2套咧就系俾得奖者咧就送俾外国嘅亲友 嚟 到 香 港 嘅。系啊，呢个真系犀利啊吓！咁啊， 仲有啲乜嘢见唔见得啊？ 另外咧仲有即系呢个系头奖啦，咁当然系得嘅10个名额，但系10个名额都好多，我觉得。咁但系跟住就会有咧呢。這个叫做苹果手机 系啦， 苹果手机咧就会送翻俾大家嘅。 另外亦都有咧就系主题乐园嘅入场门票咧，同埋酒店住宿一晚，仲连早餐啊，咁啊每一个咧就有2人嘅，咁啊有300位嘅朋友可以抽到啦。 系啦， 另外仲有其他嘅酒店住宿啊， 嗰啲咩水疗按摩啊嗰啲啊都有啊。 系啊，咁所以咧夹埋咧就有超过成400万嘅奖品啊、奖金啊、现金券咁样啦，就同大家一齐分享咯。吸唔吸引先？试唔试？ 吸引嘅呢个。不过咧，佢就话啦，一定要身处喺香港，有呢个香港嘅 IP 嘅叫登入网址咧，先至可以参加嘅。 即系你咪要喺香港先得咯。 所以佢话咧，就算 旅客都得噶， 旅客都可以噶。咁佢咧就要登记嘅时候咧，就要提供佢嘅姓名啦、电邮地址同埋护照号码咧，代表住佢哋当时咧真系喺香港嘅，咁样咧就可以参加呢一个嘅大抽奖啦。 系啊，不过咧，我觉得佢有啲寓意几得意喎。 咩咧？ 佢话佢送嗰个机票啊，佢咪话有20套嘅，佢嗰度有一个系话有关礼物嘅寓意咧，系象征20个得奖者，就带俾香港20名嘅旅客咁样。 2020啊嘛，佢意思系话 系啦，2020咁样。如果有2020嘅，不如送2020份，会唔会再好啲咧？ 其实我自己觉得咧，横掂都要搞旺个市啫嘛， 得个廿个会唔会就真系系咯？ 喂，咁但系呢个好大嘅礼嚟嘅喎。 咁如果1997嗰阵时咪仲抵啊？九啊七 分系咪先？系咪真系咁贵先？ 系咯。 嗱，唔系嗱，我咁讲嗱，有得抽唔好咁衰。我哋第一样嘢赞咗先，因为我谂人哋都系 sponsor 送出嚟嘅啫，系咪？咁佢送都攞咗啲钱出嚟，佢公司又话唔系好赚钱咁样。咁 咪咯，佢喺算唔算黑烟度攞？ 唔系啊，经济舱嘅。如果你计翻经济舱嘅客位啊，就算你话你去到欧洲啦 ，OK， 唔系 peak season 嘅话， 万蚊以上嘅，佢话呢度写住 经济舱客位啊，你礼拜你礼拜五飞啊，你使唔使15000啦？你搭嗰个经济舱，咁咪系咯，即成本价同埋，即我觉得咧，攞多啲出嚟，搵多啲唔同嘅公司，其实我呢两个礼拜都讲好多香港品牌啊，其实都系咧去 sell 下香港品牌嘅一个机会。如果大力啲搲多啲嘅话咧，攞两块老婆饼都好啊，即大家都开心啊。 系啊，我觉得几得意啊！2020啊，咁啊系好嘅，同埋最紧要就系咧，而家成日都话要炒旺个市咧，咁啊有好多嗰啲即系垂直烟火咧，就变咗 VR 特别版啦，咁啊又话会喺嗰个电视台嗰度嚟即系倒数去做咧咁样，咁所以究竟旅发局今次呢个抽奖可唔可以令到你成个心情都可以即系抽翻起咧？ 系 抽翻高啦，抽得高兴啲咧？ 我会话好似听日嗰个六合彩个数大啲，大家都可以睇下可唔可以抽得开心啲啊！ 抽高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有网民在9月29日发起全球反极权游行之后发生冲突，警方拘捕一批人，其中96人被控暴动罪。另外，社工许丽明被控袭警，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堂。西九龙裁判法院设有290个位于延伸部分的公众席，朝早有200至300名市民在法院大楼外排队，庭内就坐满家属和被告。本案分为2宗案件处理，第一宗涉及44名被告，被控在9月29日在金钟下角道一带连同其他身份不详的人士参与暴动。第二宗案件的52名被告，被控同日在金钟道一带连同其他身份不详的人士参与暴动。社工许丽明就被控袭击执行职责的警务人员。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荣誉主席刘达邦认为，政府推出多轮纾困措施有少少帮助。他说近两星期混乱情况减少，又形容刚刚过去的周末餐饮业情况好转。由于圣诞节临近，估计零售方面在这几日会畅旺。刘达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仍然要视乎未来一个月会不会再出现混乱，否则一定遇到结业潮，但亦都要视乎经营者的财政背景。即使借钱给有关企业，但如果生意不多，反而会导致他们债台高筑。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張宇仁在同一個節目表示，踏入12月，餐飲業的情況較前兩個月為佳，但較去年的同期仍然下跌。他又說，目前農曆新年的餐廳訂台情況慘淡，相信節日之後會有餐廳倒閉。医管局预计节日假期之后，急症室求诊人士会上升，呼吁市民可以选择到普通科门诊或者向家庭医生求医。医管局急症科统筹委员会主席徐石汉话，以往每逢到12月，公立医院急症室单日首次求诊人次都会有上升。他说市民可以下载医管局的手机应用程式，查看急症室的等候时间，或者在网上参考家庭医生的应诊资料。他亦都提醒市民在节日期间应该留意天气预报，做足保暖措施，及早注射预防流感疫苗。另外，徐石汉提到，个别医院在节日期间或者之后都会收到一些包括醉酒、肠胃炎和滥药等的病例，甚至滥用有毒药物的特别的个案，例如是迷奸水、吸食冰毒等。他提醒市民要节制饮酒，切勿滥药。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印发通知，明年的1月1日开始，将会对850多项商品调低关税，希望积极扩大进口，激发潜力， 优化进口结构。通知表示将会对850几项的商品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其中为更好满足人民生活需要，适度增加国内相对紧缺或者具有国外特色的日用消费品进口，新增或者降低冻猪肉、非冷冻橙汁等的商品进口暂定税率，或者是对于治疗哮喘和生产新型糖尿病治疗药品的原料实施零关税，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新增或者降低半导体等商品进口暂定税率，新增或者降低部分木材和纸制品进口暂定税率。到明年的7月1号起，将会对176项信息技术产品的最惠国税率实施第五步降税，同时与此相衔接相应调整其中部分信息技术产品的进口暂定税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圣诞节假期日间天气温暖。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03点，升32点，总成交金额24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06点，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6元，跌8毫，是升8毫。阿里巴巴209.4，升2.6。美团点评101.2，跌8毫。盈富基金28.1跌五仙，中国平安91.65跌一毫半，友邦保险系报80元升一毫，信宇光学科技136.2跌2.4，建设银行6.66升四仙，港交所254.6跌1.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6，日元109.43，瑞士法郎0.983，澳元0.691，加元1.316，新西兰元0.661，人民币7.013，英镑对美元1.301，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858点，升42点。港金现价报13765元，升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9.67美元，卖出1480.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彩石里对出有意外啊。咁前少少较早前啦，启祥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宏照道二三线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启祥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宏照道嘅二三线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后少少啦，观塘道啊，应该系观塘道啦，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有意外啦。咁所以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咧，就有车龙噶。排到星河名居啊，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就是受观塘道彩石里有意外影响啦。咁另外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发祥街噶，就是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发祥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慢线的坏车拖走了。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咧又多车翻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啦。最后环保处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嘅特惠资助申请截止日期已经延长到2020年6月30号。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圣诞，无毒圣诞，咁先最赞。 Hello，圣诞节一大班 friend 要开 party， 去边度买嘢食好呢？ 思芬啊，我听讲呢个网站有好多零食卖噶，仲可以寄翻嚟香港，等我网购一啲先。 等等，你睇清楚啲包装先啦，上面写住 HEMP hemp 同埋 THC， 系大麻产品嚟噶。 吓、啊，任何含有大麻或者四氢大麻酚，即系 THC 嘅产品，都系受危险药物条例监管噶、哦。 冇错啊，非法进口、网购或者邮购含有大麻或者四氢大麻酚嘅产品，包括食品或者饮品，一律都系犯法噶。 帮人收呢啲包裹，都可能触犯贩运危险药物罪行，最高刑罚系罚款500万以及终身监禁噶。上网买嘢记得睇清楚啊！ 咁公公呢？ 老公，停车啊！前面有个伯伯过紧马路啊！ 唉，啲交通灯俾人打烂晒，我揸车都好危险啊！ 一个文明社会系唔会用暴力表达诉求噶，打烂晒啲交通灯，拆晒啲路牌，会严重危害司机、乘客同行人嘅安全，而且仲系刑事罪行添。 系啊，刑事毁坏最高刑罚系监禁10年噶。 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佢同希特拉好相似，都系觉得自己系上天委派落嚟去拯救意大利人。佢嘅野心系想恢复古罗马帝国嘅意大利。佢认为民主系一套失败嘅制度，所以以法西斯主义治国。但点解呢位独裁者最终被批评为活喺希特拉同史太林影子下一个微不足道嘅暴君呢？独裁者攻略，听晚9:30，港台电视31。 喂 ，F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勢，我呢个拍档啊，睇见佢呢几日虽然玩得好开心，亦都好夜先翻到屋企瞓，但我今日见到个样阳，见到佢个样阳啊，容光焕发，系啊，都几好睇啊！近排咧真系咧食肥咗咧，哦 OK 喎，佢个样饱满咗， 冇啊，冇啊， 靓仔咗，我认真，我唔系取笑你啊，认真嘅，系饱满咗系 OK 嘅，所以有时。肥都是一个福气嚟噶，欢迎过嚟我呢个大家庭。 佢恶恶毒过，再祝福你身体健康。 你过嚟我大家庭， 佢好嗨啊！佢自己，佢觉得佢自己唔再孤单。 你减翻未啊？你 我减翻少少， 减翻少少。 你话佢减翻少少，但系跟住嚟紧佢有排压。 你系咪想我真系讲句祝福你嘅说话？ 我哋一齐嚟祝福佢啊！ 起身坐，我哋有请。嗯，系啊。开始见到佢有个小肚腩，佢话佢有个小肚腩，其实肥肥地饱饱满满咧，其实有啲肉地咧，好多女人都中意嘅。我哋 够啦，真是如果听唔使咁长啊！我哋冷静翻啲先，正所谓和气生财啊嘛，同埋我哋会将佢呢一份嘅祝福咧，化成我哋最大嘅鼓励同埋呢一个前进嘅动力嘅，因为冇人会想可以同埋佢挤埋喺同一格度噶嘛。如果有一日，我哋嘅圣诞礼物交换衫嘅时候，我哋系去到一个地步，哎呀呢件衫唔啱着阿天啊，不如你着啊，然后阿天就将件衫借俾阿祖着嘅时候，咁就大件事噶啦，我哋会努力噶，好多谢你咁嘅激励啊，六嚿腹肌指日可待噶啦。讲完都有啲 Sam 去，几时可以做得翻六嚿腹肌出嚟啦吓？臨到聖誕佳節咧，有一啲歌曲咧，你就一定會喺個商場度係咁播，係咁播噶啦。亦都會有啲歌咧，你會係咁喺個電台度咧，係咁聽，係咁聽。包括我本來好想播，但係啱啱播唔到嘅一輯嘅歌曲係咩呢？喂，真係數下手指咧，咁啊，30年就過去咗咧。其實有一輯嘅聖誕CD 咧，係真係已經有30年前嘅歷史啊！仲要系咧，即系如果你唔讲嘅话咧，你可能会唔记得嘅。就系呢一个咧，即系30年前啊， 詹叔咧就整咗个香港 Xmas 啊嘅一个咧即系圣诞特辑嘅 Medley 啊，咁啊当时就恶搞咗好多首嘅圣诞歌啦，就配合翻当年嘅社会气氛嘅。可能你最记得咧都系第一句似长棚过圣诞，问我要啲乜嘢玩？哇！你数下手指，30年咧就已经过去咗啦。唔單止即係詹叔咧就走咗啦，當年咧有份咧即係主力一齊填詞嘅林振強咧都走咗，就連頭先嗰隻歌啊《慈祥棚過聖誕》都走埋噶啦。但係點解而家又要提翻呢？因為咧嚟到而家2019年咧，似乎又有一班嘅朋友咧就要向阿詹叔致敬啊。咁可能呢幾日咧你都喺唔同嘅即係群組裏面咧，可能你都會收到咧全新一輯嘅聖誕 Medley 咧。咁佢嘅歌咧就個名叫做黑色聖誕Medley 2019咧，嗱当然啦，佢就同即系30年前有少少唔同嘅。30年前咧，詹叔嗰只咧系出 CD 实体 CD 攞嚟卖嘅。咁30年过去咗咧，咁而家实体 CD 可能有好多即系天王巨星咧都掹掹紧啊，系咪先？如果你出实体 CD 嘅话咧，咁所以咧佢亦都系即系顺应潮流咧，佢又冇出到嘅，就变咗网上嘅版本。咁仲要有一个好大分别咧，就系、是、当年詹叔嗰只碟咧，首首歌。其实都播得出街噶，即系撇除你够唔够胆得罪某啲人之外，咁但系咧今次呢一辑嘅黑色 Medley 咧，就真系唔系首首歌出得街，因为点解咧？咁佢网民咧系咪先个创作空间又实在太大嘅，有好多唔同嘅即系吓发音咧都出咗街，咁所以咧就唔出得街啦。咁但系最大嘅特点系咩咧？30年前你记得啦，嗰、那个即系詹叔嗰个 Medley 咧，系因为同呢一个即系六四之后咧，成个香港社会可能你系咪有啲人想移民啊，有啲人惊啊，有啲人可能咧就即系个心态唔同咗咧，佢反映嗰阵时个社会民心嘅。30年之后呢一隻黑色圣诞 Medley 咧，咁你话啦，佢反映嘅系咩嘅情绪咧？系咯，咪就系呢6个月以嚟咧，香港社会嘅嗰个气氛咯，咁样。咁啊，有人咧就访问咗咧呢一个创作嘅网民啊，佢就即系用咗个名咧叫做为民所指。咁大家当然都知道咧，呢个系当年咧即系清朝文字狱里边咧其中一句嘅即系史题嚟噶，为民所指。哇！咁但系真系哇，我哋同事真系好啊，即刻帮我哋搬到只碟出嚟真系。系啦，咁咧佢就有讲过嘅，佢就话：哎呀，有啲歌咧，佢都唔够胆照 copy 啊。譬如佢话咧，当年咧即系詹叔嗰只咧，即系慈祥棚过圣诞咧就好劲嘅。佢有谂过话，可唔可以将佢变成维尼熊过圣诞咧？咁你自己对号入座啦吓。但系佢话都系唔得，佢话前作咧条桥太劲，超越唔到，所以就放弃咗。咁但系咧，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名咧，就即系食咗落去嘅。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咧，佢都食得几应咧，就可能系呢一个即系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咁咧30年前咧嗰只歌咧就叫做即系邓小平 is coming to town。30年之后佢变咗咩咧？嗱，即系纯粹开下笑啫，佢都食翻个邓字，佢就写住邓炳强 is coming to town。我仲啱音嘅，系咪？咁啊，同埋可能都有某程度嘅代表性喺度嘅，因为可能你好中意佢嚟噶嘛，咁所以佢嚟派礼物俾你咧，都系好高兴嘅事嚟嘅。咁啊，但系如果你再谂翻转头咧，30年后又要创作一种咧，即系以好开心嘅圣诞歌嚟反映社会情绪嘅呢一种咁样嘅变化。咁你有冇发觉哇？30年我又变成咁嘅？系噶，你知唔知30年前咧，佢仲有一只歌嘅歌词咧，其实30年后可能都啱用噶。系咩咧？咪就系话问我要啲乜嘢玩，然后去到最尾咧就系话，但我说俾个 passport 我。30年前噶呢个歌词，但系30年后你睇翻新闻咧，就话申领 BNO 嘅人数咧创咗纪录啊，破咗啊，又嚟新高。哇！咁你谂下，阿詹叔同埋阿洋葱头啊，林振强，喂，你哋唔好咁超前啦、啊。点解你哋30年前谂嘅嘢，而家都仲要唱嘅？不过系因为圣诞歌系历久不衰噶嘛，呵呵呵呵。 风头火势，我相信起码喺今日呢短短两三个钟里边，佢同我系连成一线嘅。如果用打牌嘅术语嘅话，我哋一齐猪对家，猪到佢圆肉润啊！因为佢一次过向我哋展开咗男人最痛嘅攻击。阿祖，希望你同我展开呢一个反揽同盟，我哋一定要为自己嘅小福而谋福祉啊！系啊，腹肌个腹啊！阿祖交俾你啦， 我俾咗个期限自己噶。我要在我1月放假之前减8磅。 你有冇信心跟我一起接受呢个挑战啊？ 一月放假之前， 即系一月八号之前咯、 啊，我哦， 系啊， 咁我可唔可以去到一月尾先都得啊？ 唔紧要，因为我自己都谂住过埋个圣诞先算。我好想咧，啊，头先阿豪仔讲嗰个磁场盘嗰首歌咧，好想讲两句先开我个风头火势，因为咧，我觉得咧，三十年之前就系1989年啦 ，OK， 同而家另外一个好大嘅分别系，啊，系啊，詹叔佢哋真系行得好前啊，但系咧嗰段片咧系喺电视度播嘅，阿卢海鹏先生一喺个趣剧咁样去演绎嘅。啊，唔知而家仲会唔会有电视台够胆将呢一啲咁样嘅恶搞嘅歌，除咗喺头条新闻之外，可以出得到街啦吓？ 你害我哋啊？ 唔系我真系咁问啊！ 我 呢个真系好大 嘅 感触啊！ 会唔会你想听啊？ 哦，你唱呢一首我听。睇到有个报道咧，就系话内地其实唔同嘅网站咧，耐唔时咧已经会见到有一种嘅乌龟咧系会出售嘅。其实之前香港咧，旧年咧都话有过类似嘅新闻啊。呢种龟咧就叫做七彩龟。咩叫做七彩龟呢？其实系惨嘅，就系将一只乌龟咧攞一啲嘅油漆就画咗上去个龟壳嗰度，可能咧就加啲嘅颜色，可能系加啲嘅图案啊。喺内地嘅网站咧就会再将佢入落个盒里面，用包邮嘅方式就去售卖嘅。不过原来喺上个星期六咧，亦都有一啲香港嘅市民啊，就发现啊喺呢个金鱼街啊，旺角嘅金鱼街嗰度咧，就有一啲嘅水族馆啊，就真系售卖呢一啲嘅七彩嘅油漆龟。睇到嗰啲相咧。就真系攞住繁体字写住佢50蚊一只咁样，而嗰个龟壳咧就真系俾人哋画到花呢碌嗱。如果就咁睇，你根本就唔知佢系一只龟，因为咧即系画到咧有少少似我哋细个嗰阵时咧就去酒楼啊食啫喱啊，咁咪上面有一把咧开咗嗰把纸啫嘅，佢画到好似嗰把纸啫一样，即系有啲大嘅图案、小嘅图案，总之成个龟壳咧就油到啊满咗咁样噶啦吓。咁啊，后屘咧，即系呢一张相咧，就摆咗上网之后啦，吓咁当然啦，就有记者朋友啊，就尝试啊，同埋一啲嘅爬虫协会嘅义工啊，一齐去到当地啊，就系呢个金鱼街啊，吓，睇下究竟系咪有真实嘅情况出现啦。记者咧同埋呢啲嘅义工咧，就去咗多过一间嘅铺头嘅，最终咧都有同佢哋嘅店员啦，或者系店东咧就有沟通过。咁啊，有啲就话冇货，要等老细翻嚟；有啲咧就好似即系知道佢哋系记者朋友咁样。就坚持话冇卖咁样，咁啊记者朋友咧就揾唔到有呢一啲嘅七彩龟或者油漆龟啦，就喺金鱼街度售卖。但系咧，如果你睇翻啲相嘅话咧，即系有图有真相喺呢一个时候咧，都真系要相信嘅咁样。真系。有啲残忍啊！点解咁讲啊？因为义工朋友咧就系话，其实呢类型嘅油漆啊，对于乌龟有几大嘅影响咧？专家咁讲嘅，话乌龟咧吸收到龟壳上面嘅油漆嘅时候咧，有机会系会慢性中毒嘅。因为如果接触到佢哋嘅皮肤啊，而喺啲相里面咧见到啊，除咗龟壳之外咧，其实乌龟嘅眼啦。头咧，同埋佢哋嘅爪咧，都疑似啊沾上咗一啲嘅油漆嘅，咁样嘅话可能会对佢哋嘅皮肤造成溃烂嘅咁样。你见到咁样嘅时候，其实于心何忍呢？点解要将一只乌龟游到佢变咗把纸啫咁样？喂，即系将心比己啊！大家平时出街，你都唔想俾人卖噶，系咪？卖嘅时候啊，仲要将你啊游到乌里单刀咁样先至攞出去卖。而嗰样嘢长期嚟讲咧，可能啲油漆咧就会变成一个慢性嘅中毒啊，影响到乌龟嘅内脏噶、啊，会咁样。好多朋友咧都话呢一样嘢系非常之残忍，而且系非常之唔人道啊！我估我哋有一样嘢好简单去做嘅啫。如果大家见到喺我哋香港嘅店铺有售卖嘅话，举报佢啊，因为呢一个系一个虐待动物嘅。我觉得可以讲得严重啲，唔系净系叫你唔好买，冇人买咪系啊，咁咪搞掂咯。其实如果佢真系做咗啲违法嘅事情嘅时候咧，我觉得大家系可以挺身而出去做一个人啊。唔好话好人定唔好人啊！香港唔系定系唔系香港市民啊？做一个你应该需要做嘅嘢，咁样嘅话，唔单止我哋要过个开心嘅圣诞，希望所有嘅动物宠物都可以有一个 Merry Christmas 啊！ 风头火势，相信佢应该可以过到一个冻冰冰，但系同时间暖粒粒嘅 Merry Christmas 啊？点解啊？喂，揽住佢个老公仔，箍住佢，令到佢就嚟呼吸唔到。呢、這个就系我个拍档今年圣诞会做嘅嘢，因为佢哋会一齐飞去一个冻冰冰嘅地方啊，系咪啊？恭喜你啊，桂花田！ 是啊，真的數數手指呢，这么多年呢都冇试过，因为啲仔女呢喺呢个圣诞假期里面呢，佢哋都系冇得去玩嘅，佢哋都系要溫習，因为就要放完圣诞假就要考试，所以今年可以轻松少少，真系啲仔女大啦，可以甩甩身俾一个假期俾阿爸阿妈去玩下都应该 OK 啊，佢哋应该鍾意嘅。哎呀，各位同学，放呢个圣诞假啦，希望你哋真系可以玩得开心，尽情啲。但系啲中学生咧，就应该有啲学校咧喺圣诞假期咧系佢哋嘅温习假嘅，因为元旦之后就翻学考试。但点都好啦，希望大家咧可以好好享受呢一个圣诞假期。相信好多家庭咧。早已经安排同小朋友出外走走，系成日都话望下，哎呀，望下呢个世界啊，系啲咩事物先？不论长途又或者短途啦，仔女咧都总会遇上佢第一次上飞机噶嘛。嗱，有冇家长啊？但即系冇家长知道咧，你个小朋友系唔系可以好快咁适应坐飞机咧？因为咧，我有个朋友咧，佢个女女咧，佢细细个就同佢飞啦，试下同周围玩啦咁，唔系长途噶，但系短途即系东南亚。地方咧，佢话：哎呀，我女咧搭亲飞机咧，佢都会有唔舒服嘅，所以都要同佢有啲准备。嗱，除咗药物之外咧，点样可以令到你嘅仔啊女咧，唔好喺呢个坐飞机嗰度喺度扭计喊咧。如果有经验嘅家长，佢就知道要带啲咩嚟应付佢啦。但系初为人母、人父嗰啲第一次带嗰啲小朋友嘅时候咧，就真系要多啲准备啦。嗱，因为飞机咧上面咧，因为有啲气压咧，会令到小朋友会唔舒服嘅。但系咧，佢又唔识点表达唔舒服啊，所以佢点啊？唔识表达嘅，佢咪喊咯。但系喺飞机上面咧，即系一喊咧就真系大件事。父母尴尬之余咧，仲会影响其他乘客噶嘛。咁大家都唔想嘅，希望不过希望咧都其他乘客包容包容啦，佢哋父母都唔想嘅。咁爸爸妈妈可以点样啊？嗱，爸爸妈妈咧，你其实可以带定啲小朋友平时喺屋企最中意玩嘅玩具、最中意睇嘅书，同埋佢至爱嘅安慰物，譬如嗰啲毛巾仔啊、毛巾仔或者系公仔嗰啲咁样咧，细细地好咯，你唔好真系大大件咁样。咁啊，家长都要谂定一啲游戏同小朋友玩嘅。点解啊？因为即系你机程里面唔知几。即系点样为之耐同埋快噶嘛？平时你话啊，大哥要玩具，因为小朋友平时喺屋企已经玩噶啦，咁可能咧即系只系俾佢安慰住，啊有啲嘢陪住你啊，但系玩下一阵咧，可能佢就好快，哎我唔玩啦咁。咁本书小朋友啲书仔都唔会太厚，所以咧可能好快咧就睇晒啦咁。咁啊可以咧试下问下航空公司有冇一啲咧颜色笔咧一 pat pat 嗰啲颜色笔或者画纸咧俾佢哋画下画下画。咁其实呢个咧都打发咗好多时间噶。咁但系如果几样嘢都搞唔掂，即系唔系搞唔掂嘅，都玩晒嘅话，咁点啊？系啦，家长到系时候到你出鞘啦，你又要同佢玩下游戏啊，讲下古仔啊咁样，跟住咧再唔系咧就氹下佢瞓觉。咁呢样嘢咧就希望咧即系有几年激咧。令到个小朋友可以喺飞机上面忘记咗佢嘅唔舒服，咁跟住等佢咧可以安静静、开心心咁样咁度过佢一个少少嘅假期。喺飞机上面其实都有啲嘢可以做到嘅。啊，如果佢有唔舒服咧，有啲人咧建议话俾粒少少嘅糖佢，即系如果食得到啦吓 ，OK 嘅，你应付到嘅，咁啊俾啲糖佢，话俾多少少水去饮咧，咁就可以令到佢嗰啲唔舒服咧就唔会出现嘅。咁希望大家呢个圣诞有一个愉快嘅旅程。啊，啲小朋友唔好喊啦。 时常盼过圣诞，问我要啲乜嘢玩，我说俾个巴掌我。时常盼佢过圣诞，问我要啲乜嘢玩，都还是欠，但我说俾个巴掌我。时常盼过圣诞，问我要啲乜嘢玩，唱还是拍，都还是欠，但我说俾个巴掌我。时常盼过圣诞，问我要啲乜嘢玩，驹还是马，枪还是炮，刀还是剑，但我说俾个 passport 我。 似场拍过圣诞，问我要啲乜嘢玩，佢好我，只要我扮盲不停赞，不再乱弹，但我算俾个 passport 我。市场盼过圣诞，问我要啲乜嘢玩，风球或雨球，佢好我，只要我扮盲不停赞，不再乱弹，但我算俾个 passport 我。市场盼过圣诞，问我要啲乜嘢玩，鸡球或鸭球，风球或雨球，佢好我，只要我扮盲不停赞，不再乱弹，但我算俾个 passport 我。市场盼过圣诞，问我要啲乜嘢玩，Disco或桌球，鸡头或鸭头，风球或雨球，佢呵护我，只要我扮盲不停赞，不再乱弹，但我说俾个 passport 我。市场盼过圣诞，问我要啲乜嘢玩，国民或网球， Disco 或桌球，鸡球或鸭球，风球或雨球，佢呵护我，只要我扮盲不停赞，不再乱弹，但我说俾个 passport 我。市场盼过圣诞，问我要啲乜嘢玩， 见度较低，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圣诞节假期日间天气温暖，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38点，跌33点，总成交金额29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3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43点，跌8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4元，跌1.2，盈富基金28.05元，跌1毫，阿里巴巴208.6元，升1.6，美团点评101元，跌1元，友邦保险79.75元，是跌1.5毫，中国平安91.4元，跌4毫，建设银行6.66元，升4仙，信宇光学科技135.9元，跌2.7元，小米集团10.2元，跌1.4毫，工商银行5.96元，跌2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6，英镑10.146，瑞士法郎7.937，澳元5.389，加元5.927，新西兰元5.156，欧元8.638。每百日元对港元7.1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49。日经平均指数报23858点，升42点。港金现价报13765元，升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9.96美元，卖出1480.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喺屯门公路噶，入屯门方向近住珠海学院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金巴利道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接近佐敦道噶，就系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金巴利道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到去佐敦道。较早前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荔枝角道去回旺角方向近住长沙湾广场一段都是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好啦。 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圣诞全家做乜醉？吼吼吼！ 我系风骚快活人嘅曾志豪啊！圣诞节咧，我最想同一家人咧做一出圣诞舞台剧，咁啊，梗系耶稣出世啦！点解啊？我可以试下做马槽里边嘅 B B， 再次感受俾屋企人包围嘅温暖啊！ Hey, 只要能够同家人共度佳节，咁就做乜都好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都系咁话。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又话度下盘生意嘅，你顾住睇咩啊？ 呢度咧话横琴新区管委会办公室发布咗关于进一步支持澳门青年在横琴创新创业的暂行办法啊！ 好多新措施、啊，睇嚟佢哋好支持港澳青年去珠海横琴创新创业、啊。 你都多啲上贸发局网站啦，好多时都会有中小企同创业资讯提供噶。 咁净系睇都冇用嘅，你写得开会未啊？ 要知道更多 TDC 最新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时段内嘅 TDC Hotline。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B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廿一度氣温氣氛添，我想講 廿一度氣氛係點嘅？ 八十一度，相信三度 係。聽緊節目《風騷快活人》 係啊，直播室裏面咧有桂花田、有曾志豪、有黃耀祖啊。睇到嗰個天氣嘅預測咧，就話啦，聖誕假期啊，日間嘅天氣係温暖嘅。我睇新聞咧，仲話有機會啊，大家過到個。即系 乱粒粒嘅圣诞系嘛？ 唔系唔止乱粒粒啊，最热嘅圣诞添。 最嗱，之前已经试过有一次，我哋有一年已经有噶啦。 就差唔多试过，系啊。点样咧？即系起码希望咧就有阳光咁样咧，大家都开开心心咁样过个圣诞节啦，系咪？嚟紧呢单新闻一定要请教下，请教下田啊。 要请教佢系咪？ 系啊，请教佢添咪要，要都要请。其实我都可以， 我哋两个都食得太多，应该有一度气氛，再加埋请假田， 请假田都永远都啱嘅，系咪？优惠券， 系OK。 嗱，权威嚟噶嘛，系咪先？如果你收到一个优惠券嘅时候咧，你会唔会特别咧即刻揭去嗰张，譬如当系现金券咁样啦，即刻会拧去后面度睇下究竟咧佢嗰啲使用咧有好多唔同嘅条。條款咁樣噶嘛，係咪？即係幾時可以用啊？咩環境底下可以用啊？你會睇？你有冇遇過有一啲咧？覺得一睇完之後，扯咁你即係唔係優惠券啦，根本就冇得用啦。有冇見遇過呢一啲啊？ 當然都有啦，即係譬如佢會送哇，送100蚊現金券，會個券上喂100蚊咁多喎，哎唔好意思，你買滿3000蚊，你先可以用到個100蚊咯。咁你就扯咁樣， 即係要你咁都仲有機會可以使到3000蚊啦咁樣。 但係你要出咗只雞先至送你豉油咯， 咁又係 比例唔係好得。 咁、哦、再唔係咪索性已經係講緊即係去年聖誕囉 last Christmas 咁樣囉。会唔会变咗 咁 啊？系咯，即系个优惠券啊，可能已经系旧年先用得嗰啲啊，呃鬼你优惠期啊。 哦，即係已經係舊嘅。今次呢一單嘅新聞咧，同嗰個優惠期係有關係嘅。 嗱，係咪啊？ 我睇完之後咧，我都覺得哇，唔係啊，即係其實如果你真係要做一個推廣，你將個優惠券送俾人嘅話咧，你都係想做生意啫，係咪？ 哦，有啲係㗎，又比較短嘅，係啊，即係譬如咧，啱啱幫襯完之後咧，佢會務求嗱，當而家我哋今日23號 ，OK？ 係 做你買咗一啲嘢，跟住佢俾咗優惠券你啊，唔該你12月31號之前你用咗佢啊，係啦，咁一个礼拜时间， 呢单新闻吊诡嘅地方就系，如果我哋今日攞个优惠券31號可以用嘅话，都仲有一个礼拜啊。但 系 佢咧就更加跨越咗呢一个你觉得已经好短嘅期限啦。 哦，好啊， 听日到期。 嗱，我可以有个古仔可以讲嘅，因为咧呢个咧就系元朗嘅一间酒家嚟嘅，咁就有一位嘅朋友咧喺19號啊，即系19號12月19號早几日上个礼拜嘅时候咧，就收到呢一张嘅现金券，佢就影咗后面嗰啲即系写住条款细则啊，嗰一页出嚟，嗰张嘅现金券系几多钱咧？我就睇唔清楚嘅，但系后面咧嗰个条款同埋细节咧就清清楚楚地睇到啦。首先19號攞到有效日期。是12月20號到26號， 12月20號至26號 都有六日啦， 系啦，都有六日。咁我再讲咯，因为细节唔止一个啊嘛， 即系少一日啫， 系啦，咁啊，跟住系20號到26號，不过公众假期系唔可以用嘅。 哦，咁即系又撇除减咗两日啦。 公众假期唔可以用， 礼拜日唔可以用啦。咁啊，佢就20號到26號， 三日唔用得啦。 系啦，有唔用得啦。系啦，跟住佢咧就系几点可以用咧？佢就话星期一至五嘅午市11:31到2:00咧，就 系 可以用嘅。 系 啦，食够150蚊就可以用一张。 OK， 跟住佢就再喺呢个有效日期嘅上面写住嗱，指定日子咧系唔适用嘅，而呢个指定日子咧就系12月21號到25號，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即系冇一日用得。 有二十号， 冇错啦， 11:31到2:00， 冇错，真系消防专家，冇错，得咗结论，净系得咁短时间可以用。 佢好绝啊！其实有啲咧写住咧咩假期前夕咧，假期前后都唔得噶嘛。 有啲就总之观众假期唔用得就冇咗啦。 平安圣诞咧，平安夜系唔用得噶嘛，会咁样咯。即系假期、红假期前后日子都唔得嘅咁，所以佢21到到20。 唔可以用， 咁佢，我想问下佢学咩人写话将优惠券系20到26號咧？ 因为有趣嘅地方就系咁样，因为咧嗰张优惠券系印咗出嚟噶嘛，有效日期就下面好似俾你填充几多号至几多号，佢都要填翻个两格噶。不过即系上面咧就再吸多一个印，就写住指定。嘅日子唔適用，除咗有指定適用，仲有指定唔適用。 唔係，我個意思咪就係話，佢點解要出一張優惠券，都仲要寫到明，懶係橫跨咗有六日。但其實有五日唔用得咧， 唔係，其實咁樣我相信咧， 佢唔直接寫聽日先用得咁咪算咯。 你直情，不如我覺得你未公關災難咯。你先講聽日12月20號嗱，你即日即刻攞去用嘅話咧，呢、這個 lunch time 就可以當幾多錢使啦。咁未係 sell 評 判， 幫佢評分 係 啦。因為可能呢一個客人咧，佢幫襯，可能佢已經優惠期咧喺11月開始，我唔知咁可能咧去到嗰個叫做 last minute， 即係可能去到聖誕嘅時候咧，就叫呢個期為期嗰個零兩個月嘅。时间咧，咁嗰个客人咁啱就系喺 last 唔啱咯， 唔啱，因为佢写咗有效日期系12月20號到12月26號啊嘛。 呢个就我头先个问题咯。如果你系20號先能够开始用，又26號已经结束，但 系 其实有五日系 唔 用 得 嘅。咁点解你唔索性净系写话呢个系即系本日限定优惠咧？ 12月20號一日，即系嗰啲一日嘅期间限定大优惠。咁我觉得嗰样嘢你咪可以， 仲我唔同晒，系啊，反而 感觉会系正啊，今日咁啊嘛， 反而外营销可能话喂听日咧，如果你喺嗰个时间去咩有九折， 系 咁你争好远啊嘛，喂咁要后日去冇啦，人限定噶，争好远。 佢又应该即系唔好再印嗰个人，佢应该查咗佢咪算咯，系咪先啊？即系查咗嗰啲原本印咗嗰啲啊。 我明点解啦，我又解得通。 嚟， 佢应该系咧由两个部门负责吸引嘅。 系咩咧？即系 个部门咧， 适用日子同不适用日子两个部门， 一个咧就净系负责咧发出咧就 系 优惠券嘅有效日期，就负责20至26咁样个人，跟住就交俾门市嘅同事，但系门市嘅同事出到嘅时候咧，唔系，仲要唔系，仲有另一个印嘅就系话喂，有冇啲咩优惠？可能每个月都有啲优惠唔适用噶嘛，咁到另一个部门就话。 今个月嘅优惠唔适用，就系呢几日碌卜又抌咗个印落去。 系啊， 两个部门唔同咧， 即系沟通问题。 冇 错， 所以佢哋解决嘅方法系咩咧？佢哋要成立一个跨部门嘅抌印小组。 哦，喂，佢 如果 有冇 QC 啊？请问， 即系如果佢唔想抌心咧，就要抌印啦。 哦， 就有一个协调抌印小组，一望之后，哇，系真系有几日系重叠咗嘅，跟住再抌多个印。二十号都不适用， 咪玩嘢啊！咁数字唔好俾啦， 冇咗，冇咗。 之后又真系得意，未睇过，未收过呢啲咧，只适用于喺嗰个日期，但系其他日子又唔得，剩翻一日，咁真系玩喎。咁佢有冇嗰个事主有冇问翻？喂，你哋系咪搞错呢啲嘢啊？咁样 哦，嗱，我估咧就应该 好正嘅啫。 记者朋友咧就冇问翻嗰个嘅集团形式，因为其实嗰个酒楼都系集团形式嚟嘅， 系 啊，都好忙嘅呢一排，其实嗰。 嗰个集团嚟嘅，哦，咁 咪 好咯， 系啊， 佢难得有 边啊， 佢难，我知啊，佢难得咁有生意，咁样佢有效日期咁样噶， 系咯，咁 嗱，佢真系跨部门啊，咁我头先嗰个演绎真系冇错， 系咪老细落 order 嘅咧？咁 唔系，真系可能系两个部门咧，总之一个就猛咁喺度抌咧，就系话诶呢张优惠券几时到几时，几时到几时，嗰个就真系负责得把关嘅，即系佢总系 勒住裤头， 系啦，勒住裤头 噶 嘛，系啦，一咩一手松一手硬咁样咧，但系点知就夹咗嗰一日出嚟。 即系佢话，唔系都有一日啊！ 咁佢有冇 帮衬 啊？佢 喂，我谂帮衬 唔到，因为佢摆咗上去之后咧，即系佢本身想摆咗上一个诶面书嘅平台嘅，跟住咧所有嘅网民已经话，咦，都仲有一日喎， 系 咯，到 咁 样，跟住咧就走到咧就连啊记者朋友我都攞咗呢单新闻出嚟讲，不过咧就冇问翻咧就系嗰个诶饮食集团，所以佢哋都未有机会可以做到个回应啊咁样， 未必答到你啊，佢都觉得 可能佢都惊噶嘛，佢如果诶嗰三日咧俾咗你，咁点算啊？嗰三日俾咗你，但系无端端 又有破财， 又有破财， 系 咯，佢可能都惊你噶嘛，真系。反而用呢个限定优惠日期啊，大家快啲去啦！呢个优惠算唔算叫有今世今生冇来世啊？有今日冇听朝，去埋先食啦。 纪念吧，心都开满花雪花吧，纪念吧，于有效期限美丽吧，灿烂吧，只恐一秒间娱乐下戏乐下，搬到别个家，慢慢地计算，节奏已中断，并未及了却心里怨，命运像跳舞，也会跳不完，现在尽快眷恋，下班机。等机正快已无效，下首歌迟来错过了热闹，下班车风景已变了容貌，下一位如何再去与光阴赛跑？看吧，庆幸吧，不必等最好结。就已中断，并未及了，却心里怨。仍问像跳舞，那会跳不完。现在尽快眷恋。下班机，等机正怕已无效。下首歌，迟来错过了热闹。下班车，风景已变了容貌。下一位，如何再去与光阴赛跑？ 次来做个了热闹， 你扮咩啫喺度？ 我盡量 shake 緊個 body 㗎啦，就跑跑跑，有效日期。 郭富城啊，郭富城 啊，真係唔怪得我呢兩日去咗朋友屋企度打邊爐嘅時候咧，佢屋企裝咗個卡拉 OK 裝置，仲係嗰啲 大膽，仲夠膽請你去，你霸威喎你。 唔係嗰啲電腦選歌，但係你知唔知啊？佢個仔同桂花田一個品味㗎， 即係咩啊？ 中意唱 boys 嘅死性不改。 哦 ，OK。 個仔十一歲，但係 哦。咁而家 boy 重返㗎啦 ,Kenny 都出新歌啦。 因为佢媽好鍾意聽啊、哦、所以佢嗰日就唱咗，我話你個仔十一歲都識唱 boy 犀利喎，呢只歌 下 都唔止十一年啦，係咪先。 一個媽媽對於一個十一歲嘅小朋友有幾大嘅影響力，你喺屋企就真係唔好唱歌啦、 啊、 你影響你個仔一世嘅、啊、你知唔知 係咁唱嘅已經真係。 嗱講開小朋友啦，成日都話呢點樣可以你了解到多啲嘅小朋友？同通常咧啲老師會透過啲畫作咧，就會知道啊，究竟個小朋友 是畫屋樹人啊，畫嗰啲老師啊嗰啲樣。 俾人測試過啊？ 睇下嗰個小朋友究竟佢心諗緊啲乜嘢？我哋讀書細嗰個年代咧，冇講呢一啲嘅真係。 有啊有啊 有 啊！我得到結論係同畢加索爭一個字啫。 哦，畢加思索啊， 畢加思索係嘛？佢唔諗嘢嘅，就係講嘢唔諗嘢嘅。 但我有試過，即係你譬如睇嗰啲電視劇嗰啲，會見到咧，而家呢個 generation 咧就會見到咧，小朋友可能點解佢用嘅顏色會係咁黑咧？可能會係咁暴力嘅咧？究竟係咪有嘢小朋友想透過佢哋畫畫嘅時候表達出嚟咧？而家做老師咧就要留意咯。 你係有嘅。 我 係我係見過佢寫嗰啲字啊，或者 打風咁樣 係 嘛？ 跟住我就睇到佢亦都係同另一個畫家一樣，我就係畢加索，你係梵高，係 咪啊？梵咩啊？ 就係梵到個高度。 係啊。 咁佢都问 你喺我啲字体度， 再问 繁体，我都应该烦，我真系谂唔到，我真系谂。喺我嘅字体睇到我烦恼高度，我 proud of 我嘅高度啊！ 咪就烦恼咯， 你高我两寸 咩啊？烦恼高度系一个好中性，可能你嫌太高啦， 系啊， 有好多都嫌太高， 有好多 好坦白嘅， 有好多女仔都系烦高嚟噶嘛，我唔想咁高啊，咁样咯，系啦， 系啊， 你讲乜？你个题目啱我啊？ 阿田都系烦高嚟噶， 系烦。 凡脂肪高 系 胆固醇高嗰度买啊嘛，系啊。 哎，你个仔有冇喺呢个画作里面睇咗啲咩嘢咧？你仔成日同你个仔画画， 亲生嘅，亲生嘅，睇得出 系，即系都系废界嘅代表系嘛？ 唔系啊，佢嗱真系认真，佢早几日咧。我老婆咧就陪佢画圣诞卡咧，送俾班里边嘅同学。 系系系。 咁咧佢一 封都好啊， 画咗画。唔系唔系有啊有画啊，佢第一封真系送俾女同学。佢画咗几十张咧，佢都系咧画完之后咧就话俾我老婆听，佢代表咩意思？我老婆笑到嘎嘎声，因为佢其中一幅咧，佢就画咗有一只有两只雀仔喺天度飞。 系。 佢就话呢个系爸爸妈妈出咗去搵食。跟住哦，做得好啊！咁跟住下面有两个三个系咩嚟嘅呢？中间嗰个系我嚟嘅，一只唔知咩鸭仔咁样咧。跟住咧有一只有一只鸟，跟住有一只唔知鹰咁样啦。佢话呢个咧就系好恶嘅婆婆，隔篱咧就系舅父，佢哋负责睇住我。我点解系好恶嘅婆婆咧？佢话系啊， 婆婆 即系婆婆系只鹰啦，系咪？ 系啊，咪就系老鹰啦。 因为婆婆成日都会咧管佢啊嘛，跟住佢就会觉得话呢个好恶嘅婆婆。 所以你谂下，小朋友真系会将佢哋嗰个咧简单嘅谂法咧，就会用佢哋嘅画作画出嚟。 你咪 就 系做得好， 做得好。 你话婆婆做得好嘛？系嘛？ 做得好系啦。唔系我哋父母飞出去搵食做得好。 你又唔系好画得掂个仔咯？有个恶啲嘅婆婆画住都好事嚟噶。 好啦。当你见到呢幅画作嘅时候， 我今日有睇啊， 形容下先。 我第一次都系有嗰个感觉，好惊啊， 好惊啊！嗱，我就咁睇啦。 冇讲到，冇讲到。 似四个咧，就系嗰啲火柴之公，就或者晴天公仔咧，即系都画一个圆形嘅头啊，三角形嘅身啊，有手有脚咁样。不过咧， 就变咗 screen saver 熄咗嚟啦。 全部都系吊住条。颈楞住嗰张画纸嘅天花板咁样嘅， 仲要系咧一家四口啊！ 系啊， 我又睇唔到系一家四口， 一家四 个人啫， 咪先一家四口咯， 一家四口咯。 哦，有四个人就一家四口噶， 你睇有大有细噶，有大人有细路噶。 咁我未联想到， 系噶，好恐怖噶， 有长有短啦，啲人咁样。 系啊，有长有短咯，唔通我哋三个出嚟咩？ 咁又系，我哋都有长有短啦。 系啊，同埋最紧要咧，真系睇嘅时候咧，真系好惊啊！佢嗰个吊嘅情况咧。你知唔知我第一个联想咩画面呢？就 系 当年成龙大哥嗰套警察故事咧，第四集定第三集咧，就话佢中咗恐怖分子嘅陷阱咧，成班手足咧吊咗喺嗰个 攞条铁链嗰啲咁样吊住， 一入到去全部咧， 揈下揈下， 系啦，跟住阿成龙大哥戏里边就觉得自己哇，我累死啲拍档，佢解唔到个谜。头先我见到阿田嗰幅画作。 我即刻就諗起嗰、那 個畫面， 即係你因為有新聞嚟講，我即刻見到呢個驚啊！真係， 哦，係啊，都驚噶。咁因為係一個小朋友畫嘅，咁啊老師就話咯：，啊死咗咩事啊？咁樣喺大陸，喺咪喺台灣嘅呢件事？ 我可唔可以問咗先啊？即係嗰件事係即到後屘係笑話一則啊，定係點樣？ 又唔好咁講，你要諗下 先。即係咪要認嚴肅？我唔知我用咩 可以，但係可以放膽去諗下佢點畫呢幅畫咩意思咧？咁樣 係 啦，豪真係知道咗咩事啦。 系啊，咁等我估下。 睇完之后我真系爆笑个转弯 咋。从来都冇见过，就算系都冇咁样睇见过。 但我咧系好容易理解嘅，好容易理解 嘅。我估咧系因为喺内地啊，系嘛？ 台湾 天气咧都开始冻啦。其实咧就系成家人咧都揽住咗颈巾，咁啲风又吹下吹下咁，一吹啊，咪好似吹到好似吊住咗条颈咁样咯。小朋友画画 我中意你呢个创意都 OK 啦。但系其实咧，因为你知道啦，我够想画佢哋笑啦，但系笑同埋唔笑一线之差嘅啫。真系画嗰条线就 系 有嗰个分别噶啦。小朋友嘅畫工未必太厲害，就係呢個分別啦。 我仔上次喺我夢牆度咧畫咗有幾個火柴人出嚟咧，我啱啱立過手話：你做乜畫咗幾隻曱甴出嚟？佢話唔係啊，呢個係呂布，呂布咧戴嗰個頭箍上面有兩個雄鷹咁樣 飛下飛下， 即係好似又汪啊，即係穆桂英咁樣咧。咁样就有两条须飞就，哦哇！好在你话我听咗唔好啊，你做乜话咗两只曱甴出嚟啦？系啦，两只咁样飞出嚟咁样，系啊！但系佢要条颈巾咁样飞嘅，搽咗油先得噶咯。 唔怕咁大风就飞下飞下咁样， 垂直噶， 四个都系咁，系啊，飞都系打滑啫。 我再估，其实咧佢就睇咗啲古装片咧，见到嗰啲清朝嘅朋友咧，其实嗰个 系条鞭嚟嘅， 系条鞭嚟嘅， 鞭嚟嘅， 鞭鞭有力都飞咗上天咁样，啱啱又有风发下发下。 但都系要条鞭唔系搽咗油先得喎， 咁又啱咁， 系咯，直到咁。 嗱咁样咧，即系咁老师大为紧张啦，见到哇咩事，做咩成家吊颈啊咁样，佢即时咧就走咗去问翻个细蚊仔啦，同埋即时通报俾学校校长听啦。喂，个小朋友系咪要 情绪辅导？情绪辅导， 情绪辅导揾社工啊咁样。系啦，咁跟住咧，咁啊当然就要去问一问同学仔啊，屋企近排发生咩事啊？ 系啦，你幅画有冇啲乜嘢代表啲乜嘢啊？ 系啊，代表啲咩嘢啊？咁话噶咁样， 你唞到气嘛？俾我摸下你有冇下巴？ 系啊 ，OK 噶吓咁样。跟住你估个同学仔佢讲咩咧？你啊做咗， 我咪估咗两次 啦。系咯，你快啲 开估啦。 咁咧，跟住系咪老师我冇事啊 ？OK。冇啊！你叫我分享最近我哋喺屋企发生咩事啊嘛？ 系啊！ 啊，因为我全家咧最近去咗日本去潜水啊！我哋玩得非常之开心啊！呢对鞋就我哋潜水个样嚟噶， 啊、 潜水咧有啲管掹住咗我 个头，吸住个吸气管啊嘛！系啊，即系佢呢只应该可能系普通嗰啲，即系唔系咩樽嗰只咧。但系于是乎就四个人咧，全部就担住个气管，全部就一支啊怼上去直上直落咁样嘅。 其实我哋玩紧呢个浮潜啊，潜水啊 同埋由于佢系浮潜。咩关系咧？佢咪唔掂地咯，佢浮喺中间噶嘛，佢咪有高有低咯，所以其实佢画得好仔细。 即系你见到佢系有高有低，同埋你再细心啲睇啊！阿爸同埋个仔，佢冇着衫，有三点进入 啦。系啊，笑死我！ 个三点系上半身两点加个肚脐嘅，系啦，阿爸都有着泳裤嘅咁 样。 系啊，笑爆！真系有啲人又话咧，你见唔到阿妈着比基尼咩？净系冇画出嚟，你睇唔到啊？ 有比基尼嘅，有嘅，画得好仔细嘅，其实。 系啊，所以呢啲咩见微知著啊！ 不过老师都值得一赞，佢紧张细蚊仔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入境处公布，寻日各管制站有367,000+入境，出境人次有394,000+，同去年嘅同日比较，入境人次减少近两成，出境人次减少近三成。西九龙站口岸的出入境人次跌幅最明显，昨日有15,000+人次入境，22,000+出境，数字分别较去年同日减少46%和34%。大桥口岸昨日有21,000+入境，26,000+出境，数字分别较去年的同日减少15%和32%。机场昨日有61,000+人次入境，79,000+人次出境，两个数字都是较去年同日减少超过两成。 有网民在9月29号发起全球反极权游行之后发生冲突，警方拘捕一批人，其中96人被控暴动罪。另外社工许丽明被控袭警，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堂。西九龙裁判法院设有290个位于延伸部分的公众席，早上有200至300名市民在法院大楼外排队，庭内就坐满家属和被告。本案分为两宗案件处理，第一宗涉及44名被告，被控9月29号在金钟下角道一带连同其他身份不详的人士参与暴动。第二宗案件的52名被告被控同日在金钟道一带连同其他身份不详的人士参与暴动。社工许黎明就被控袭击执行职务的警务人员。在北京，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日起至星期六召开会议，根据全国人大微信号公布的议程，议程新增一项的审议关于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张俊勇辞去职务的请求。有报道早前说张俊勇涉及债务问题，已经向人大常委会提出请辞，有待人大常委会通过。共同社引述外交消息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为防备北韩出现新的挑衅行动，考虑在下个月中安排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南韩外长康京和在三藩市举行会谈，目前正是展开协调。报道表示，在有关美朝就半岛无核化工作磋商陷入停滞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内部正是寻求从对话路线回归至最大程度施压的路线，相信三国会谈的时候将会商讨今后对北韩的措施。分析认为，美方此举是如果北韩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时候，美日韩三方可以迅速采取一致的应对措施。北韩预告在本月下旬召开的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大会讨论并决定重大问题，美日韩加强警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圣诞节假期日间天气温暖。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77点，升6点，总成交金额33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0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77点，跌5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5元系冇起跌，盈富基金28.1跌5仙，阿里巴巴208.8升1.8，美团点评101元跌1元，友邦保险80元升1毫，中国平安91.4跌4毫，建设银行6.67升5仙，信宇光学科技136.4跌2.2，小米集团10.22跌1.2。工商银行5.96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4，日元109.41，瑞士法郎0.982，澳元0.69，加元1.316，新西兰元0.661，人民币7.013，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830点，升13点。港金现价报13775元，升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1.02美元，卖出148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珠海学院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少少挤塞，龙尾排到小榄噶。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珠海学院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小榄噶。咁较早前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金巴利道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咧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住金巴利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

嗱，唔知道有冇女仔又会仿效咧吓？就真系见仁见智。但系喺呢个个案就睇到啊，有女性系会以爱情为大，关爱为先，至于物质咧，相信现代女性嘅赚钱能力多咗啦，呢样要有嘅，但系唔系排先咯。你隔篱嗰个唔知系咪咁嘅咧？啊，唔该，我哋有请人妻豪豪、人夫阿祖同埋 V O 田。 嗱，讲下呢对嘅情侣喺呢个个案情侣嘅背景先啊，佢哋刚刚就拍拖一周年，个女仔咧系一个设计师嚟嘅，家境咧较有钱，而男嘅依家系一般小康之家。以上嘅背景可以发生啲咩事咧吓？系睇下我哋啊，风骚人妻。哎，我加咗个形容词嘅风骚恶人妻加暖男人夫，知道咗呢个大陆情侣嘅事情，佢哋有咩反应呢？吓， 哇，边有咁蠢嘅女人噶？好惊嫁唔去咩？ 啊，老婆啊，咩事啊？嗱，你学啫，但我好少见到你咁有火噶。 离谱啊！ 咩事激亲你啊？ 老公啊，俾你估下啊！ 我估下， 估唔到我哋听节目又估，我哋而家呢度都要估啊！吓，喺大陆嘅河南啊，有一对拍拖一周年嘅情侣，佢哋就发生咗一件咧有人赞有人叹嘅嘢。俾你估下系咩嚟嘅？ 吓吓，阿老婆，你个范围都好大啊！吓，咁似风骚快活人阿田开题嗰阵时， 佢系我姊妹嚟噶。 对唔住，对唔住， 你唔记得我嫁嗰阵时咧，都系佢嚟做 大襟 大襟姐嘅咩？扫跌晒啲嫁妆啊，自己立晒走，我都未计佢数啊！ 我唔怕唔怕吓，我买翻俾你咪得咯，暖男嚟噶嘛，系咪？嗱，你讲到拍拖一周年咁大件事啊，梗系要准备好一齐同女朋友庆祝噶啦，会唔会？是那个男朋友做得不够好，搞到个女朋友呢当街闹佢，冚佢十七巴嗰啲呢，被人哋影到都被上新闻咯。 你控快面过嚟啊。 嚟啊。 呸呸啪啪呸呸啪啪呸呸啪啪。你大唔大件事啊，觉得。 唔大啊，你成日都打我啦。 咪系囉，打你十几巴呢啲小事啦。 你打得爽唔爽啊，咁样。 哎呀，摸返啦摸返啦 好。呸呸呸呸呸呸呸。 大把男仔成支木咁样，乜都唔识做㗎啦。 成支木嘅你个形容词。 佢都系写过成支木㗎嘛，我恶啫，但我唔粗鲁㗎嘛。 好好好。 所以我又文雅个人囉。点会有人赞有人弹啫，唔赞又再估啊。 老婆，其实个范围真系好大下嘅，俾多少少 tips 同埋打嗰阵时留少少嚟好嘛。 嗱，你再估唔到，我用你新块面过嚟噶啦吓。 好啊，你 嗱个女仔，个女仔咁样噶， 系 佢本身系一个设计师。哦，我以为个设计师系我，原来系戏里边嘅人嚟嘅啫。 系啊， 哎呀，我都冇份嘅。家境咧就有少少富裕噶噃，个男朋友咧应该系小康之家嚟噶，系啦。不过应该就几好仔噶，吓唔似你咁啦。 咁啊系啊，我估啊吓，诶唔通系嗰个女士啊，因为有少少嘅富裕啊嘛，你话系咪？有钱任性啦，我估系嗰个女朋友出咗事啊，你话啱唔啱？ 喂， 咩啊？ 我头先咪讲咗个女仔咯，边有咁蠢噶？惊嫁唔出去啊？听唔听到啊？ 老婆唔好嬲住，唔好激气啊吓，赢咗场交。输咗个家咁，我哋唔抵啊嘛，系咪？我俾多啲心机估啊吓，啊你话个女仔有啲钱啊，啊咁系咪个女仔买好多嘢送俾个男仔，搞到个男仔好尴尬咁啊？ 伸块面过嚟啊！ 我唔伸得唔得？ 石石石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 好热情啊，少啲热情啊！咁 钱 money 嘅咧， 你咧梗系边 money 系边个女人嚟噶？ 系我哋只狗 啊，系咩？我唔记得咗添 ，sorry， 唔紧要。 我算你啦，你真系有用心去估嘅。未啱晒啊！你未估完啊！ 你未啱，我以为啱咗添。 但系个女仔呢，佢系就系拍拖纪念日就约咗个男仔去翻佢第一次嘅约会嘅地方度等啊！ 咁、我知道一定系个男人一周年纪念，但系揾错地方，唔记得佢哋第一次约会系咩地方。 好你个头，俾你个头，揾你个头啊！攞个头嚟。因为你又系个女仔约先得噶，再估。 咁你又讲得啱嘅，呢啲事咧，梗系由男人作主，氹女朋友开心噶嘛。 咁啊，梗系啦，你话系咪个女仔啊？佢仲送咗啲嘢俾个男朋友啊？你知唔知系乜嘢啊？ 咁男女朋友拍拖，大家互送礼物俾对方，好正常啫。你做咩搞到咁嬲啊？真系睇单新闻。 其实我唔系好嬲嘅，就我不嬲都系咁嘅情绪噶啦。 啱啊，系啊。 你明唔明啊？ 我唔明 个女仔啊。佢穿住套婚纱，哎呀，佢穿住套婚纱， 约咗嗰个拍拖一年嘅男朋友去第一次相识嘅地方，仲攞住扎花连埋一个名车车匙，仲要加份楼契同个男朋友求婚、啊。 哇，咁正啊！咁、那个男人应该攞份应啦，系嘛？ 应你个头啊 ！Sorry， 有冇搞错啊？ 唔好意思。 个女朋友咁做，咁即系逼婚啦、啊，即系睇唔到个男朋友啦、 啊。是不是可以话系求婚，未必一定系逼婚啊！ 求之不得啊，求生不得添啊！ 系 咩都买晒去逼婚啊！而家、 啊、老婆嗱，但又唔系咁讲。如果佢哋两个系爱嘅，咁无分彼此噶嘛，冇话求婚呢样嘢系一定要边个做边个咧就唔做咁样噶，咁想做咪做咯。最重要系佢哋系咪真系大家真心爱对方，想令对方开心先？ 我话佢真系蠢就真啊！买扎花都离谱噶啦，又似你啊，仲要买埋车买埋楼，低线嘅男人喺屋企仲有订企嘅，你话俾我听系咪啊？吓， 心声嚟嘅呢句，哇！如果我系嗰个老婆，好似系佢。喂 ，sorry 啊，我讲大声咗系咪啊？冇啊，嗱，老婆，嗱，虽然你好恶，成日闹我，但我依然系咁爱你，我会留喺你身边嘅吓，我一样系冇定期噶嘛，系咪？ 有啊， 咩啊？ 你有定期啊？ 哦，系啊，系咯， 我喺屋企恶啫，我喺出边我唔会咁对你噶嘛。 又系好温柔嘅你出， 你估好似风骚嗰个女主持咁啊？ 哦，系啊，佢咧 内外都咁温柔，系咪先？ 啱 啊，冇啊只。男人要面噶嘛，女人点可以呢做咗男人要做嘅嘢先得噶？你明唔明啊？ 多谢你啊，老婆又提醒咗我啦。啊，原来你都系爱我噶，喺出面咧会俾翻啲尊严我，睇我咁锡你噶你。 系行开啊！有我叫你攞块面过嚟，冇叫你自己伸条脷出嚟啊 ！Sorry。 啊，我同你讲紧嘢啊。 系 呢对咁嘅大陆年轻情侣啊，你知唔知个女友啊？讲啲乜嘢嚟支持自己做嘅嘢？ 那个女友系咪应该话唔计较物质？因为咧本身屋企有钱，佢咧应该要个男友好似我咁，要关怀细心同埋爱锡老婆咯。 攞块面嚟， 哦系， 洗面啦。 吓哦， 系啊，哇，真系冧晒，系咪好羡慕有个咁能干又识氹老婆嘅男人呢？其实男人都想有个既能干又靓女，仲识氹自己嘅女友噶。你会唔会咁样去拿住晒咁多嘅车啊、楼契啊，同埋花去求婚呢？吓？ 也许有些任性，偶尔发点脾气，你呀，不要太在意。恋爱要看天气，分手要看结局，应该好好去珍惜。也许爱看韩剧，也听爱情歌曲，所以明白这道理。既然真的爱你，就把脸贴过去，你要好好听我说。我的钱很少，我的心不变，一颗钻石放在你面前，嫁给我吧，就是在今天，我把我一切交给了感觉。我的爱不少，我的心不变，用这颗钻石换 手要看结局，应该好好去珍惜。既然真的爱你，就把链接过去，你要好好听我说。我的钱很少，我的心不变，借一颗钻石放在你面前，嫁给我吧，就是在今天。 唱多句啊！如果你识歌词嘅话，系啊，有黄启明嘅嫁给我吧。呢单新闻都系讲一样嘢，就讲到呢有一位嘅女士喺内地啦求婚， 系 女士去求婚， 求婚 仲着住婚纱系咪啊？ 攞 埋花，有埋戒指，仲仲紧要嘅系乜嘢咧？ 有 车有楼去求婚， 真系啊！哇，几有准备啊！呢啲咪诚意咯。 你同边个讲？ 喺个女士度啊，系嘛？ 系咯，女士都有诚意噶。 一世都未拥有过呢一个嘅可能性， 系咯。 佢都系咁样同佢老公讲要结婚噶。 佢去逼婚啫，嗰样嘢唔同。但系佢冇车冇楼，阿华已经逼于无奈要应承啊嘛。 有我就够啦。 唔系佢有啊，佢有车啊， 系嘛？ 你再唔嚟，我就一嘢车埋佢。系啦， 你我有事俾你睇下部车。 系啦系啦，楼都有啊，楼楼铺铺。 真系问题系，我想问嗱，你作为当你哋未结婚啊，吓你又未结婚啊，真系啊，当场你未结婚。真的隔离嗰个是这样对你的话，你是会觉得欣然接受啊，定是真的情何以堪咁样咧？ 即系有车有楼地， 真系攞埋扎花，系、哦、 女士做主动求婚。 佢真系讲咗句，你愿唔愿诶，愿唔愿意娶我？ 系 啦，愿唔愿意娶我咁样？ 佢靓唔靓噶？ 新闻又冇相， 新闻有啊， 有相 噶， 有相噶，靓唔靓噶，真系系咯。 廿四岁啫， 你知啦， 嚟就即刻系已经系外表协会嘅永耀荣誉主席啦。 咁系咁谂噶啦， 咁都拍咗一年拖，你应该咁样谂啊。嗰个背景 即系都拖咗一年啦， 拖住咗， 系咯，拖住咗 一 年， 系啦， 系 咯。唔系我会诶搵个位叫佢俾我出翻少少钱咯。 吓，可能个婚礼度， 譬如嚟楼下泊车嗰阵啲 tips 我俾啦，咁样。 O K， 即系我以为你话泊车嗰个月费嗰个。嗰個停車場 唔係要你玩啊，認真地答啊！ 咁咪我諗緊就係話要俾翻少少自己嘅貢獻出嚟咯。咁你都唔想就咁攤開兩隻手咁樣。雖然我樣賣可以值得換嚟呢啲咁嘅財富， 係啊，或者你一世都未試過做小白臉啊，係咪好想試一次啊？ 唔係咁易做啊，做小白臉真係係㗎。 我明啊，有啲網友 係咯，因為做唔到啊嘛，佢哋都辛苦咯，係咯。 咩問題係咧？有啲網友咧就係當然啦，就喺度話啦。哎呀，我未做嗰个男人，咁当然咧，你口学即系你花生又可以咁讲啦。但系如果认真地咧，我真系当下自己物谂诶，即系当我自己系个男仔咧，我真系会觉得自己会失礼，会收家噶。 你会咁谂啊？ 我会咁谂， 会收家。 你唔会第一样谂嘅系嗱，个报道有冇讲到个男士系咪真系咁冇能力啊？ 我相信系一个小康之家， 只不过系个女士嘅能力可能高啲，即系女尊就男卑少少。但佢愿意咁样做， 你头先讲话佢都叫靓啊嘛， 我冇话靓， 唔系阿田都觉得自己靓噶，你明唔明白？ 咁我觉得一切都解得通， 系咪啊？所以点解佢用钱即系加多两钱肉紧啊？ 唔系，因为佢人心地好嘛， 系咯， 佢个人心地好，系咯，个样令你羡慕，咁 OK 啊？我觉得系啦 ，OK 喎。 即系你会 say yes 吓？ 你会 say yes？ 我会 有楼有车，仲跪地攞埋戒指同你求婚？ 唔会，佢跪地嗰下令我真系有啲难顶。 冇啊，佢冇讲话跪地噶。啊！佢即系攞咗扎花行去，即系同佢讲话，你愿唔愿娶我？ 都差唔多啦， 系 啊，跪地应该男仔做嘅，但系嗰个男仔系话，我愿意，我会愿意，我会俾心机 做嘢，跟住嚟即系去一世都爱护关系嚟嘅咁样咯。 咁 个男仔会有咁嘅 咁，可能佢哋有个前提咧，可能系咪个女嘅除咗有钱之外咧，不嬲都系主动型嘅，霸气型嘅。 个女仔佢系一个设计师，所以佢话佢自己个思想就系话啦，唔一定所有嘢系男仔做，咁女仔做翻氹翻佢都得嘅啫，咁样咯。佢系咁样谂。 乜设计师就代表要咁嘅咯？ 唔系即系所以佢系比较即系讲紧一个设计师，佢好多幻想咁，即系可能个空间冇咁保守。 解得 嚟你嘅幻想多啲， 唔系有啲难度嘅，我都觉得。 哦，嗱呢类型嘅例子咧，真系比较少见嘅。首先即系，譬如我有啲嘅朋友啦，我成日都会问佢哋：，哇，你哋拍咗拖咁多年，点解唔求婚嘅？咁我有嗰个女仔嘅朋友曾经同我讲过，就 系 话，因为佢冇同我求婚咯。咁我就话：，咁你哋都一齐咁多年咧，即系我冇讲阿田嗰个例子啦。咁其实边个开口啊？一齐做有一个都有个长远嘅谂法噶啦，即系谂住都系大家一齐行落去噶啦。 佢都好坚持一定要佢男仔。 嗱，佢又似呢個當事人嘅喎，嗰位女士，但係佢哋就兩者都係有一個好獨立嘅，佢哋喺工作上面啊個崗位嗰樣嘢，你都當佢真係中產咁樣噶啦，係咪？佢就話唔得嗱。呢一條線咧係我永遠畫住喺度嘅，佢唔同我求婚嘅話咧係 唔結婚 嘅，因為我真係覺得呢一樣嘢係要男士做，我點樣都要 係啱嘅， 係啦，有嗰下女士被愛護嘅感覺，佢就話我如果唔係我點都唔會同佢結婚㗎咁樣。 因為你諗下咧，喺成個婚禮嗰個儀式裏邊咧，就算嚟到現代人，其實咧仲有好多嗰啲細節就話俾你聽咧，男嘅做主動，女嘅咧要喺個形式上好似話俾你聽咧。我是半推半就的，我要你来哎我先肯的。譬如咩呢，你要接新娘，他要在你家里讲 爱的宣言，爱的宣言是不是 给开门利是。你当然话喂 just for fun 啫，而家但系咧，如果你谂翻背后 个意思上 背后个理念就系话，我好想嚟娶你啊，朱女，你开门俾我啦，我就算，但系呢边啲姊妹就话唔制，你俾利是我先，即系呢边咧 要 吊高嚟卖，呢边咧就 系 话誓死都要嘅， 我好中意矜贵呢个字，就算系阿爸阿妈都会咁谂啊，女仔梗系要矜贵噶嘛，唔系你就唔值钱噶啦。 嗱，你试下将头先个例子推到再极致啲啊！嗱，我求完婚之后，阿朱女同阿强讲。得啦，嗰日我嚟接新郎，我啲兄弟嚟同你啲新啲 姊妹， 我啲姊妹嚟同你啲新郎咧，啲兄弟咧玩开门利是， 系啦，男家 麻烦你匿喺房后边，我读爱的宣言， 系 你话点啊？ 我打翻对龙凤鸭俾你， 睇纸啊，真系哇，龙凤咩都嚟晒啦，得唔得？系啦， 我估啲阿爸阿妈都未必接受到啊。 系啊， 你嫁过嚟，你谂下应该系个女士跟个男士姓噶嘛， 即系讲到咁样噶嘛， 姓氏都咁样跟噶嘛，系咪？但系而家就好似我要嫁咗个仔出去咁样，即系。谂法系唔会唔一样 入罪啦，系咪先变咗？但系咁讲啊，头先咧呢个故事里边咧，即系佢话咧，其实系个阿爸阿妈咧借住啲钱俾个女仔先嘅啫。 嗯， 嗰啲钱都唔系嗰个。 即 系 边个 借俾边个啊？ 即系个女仔 嘅 阿 爸 阿妈系啦，话我想要结婚，所以咧你俾钱我买车买楼咁样。 即系佢有钱啫， 即系 咁唔见个阿爸阿妈，唔系就唔见男方个阿爸阿妈借翻钱俾佢。 好明显，我谂女方个阿爸阿妈咧都有啲担心，不如快快脆脆攞咗个顶啦。 廿四岁女啫喎， 系啊，唔系啊，廿四 家。而家啲我有朋友話內地嘅，因為我朋友佢係做嗰啲咧約會網站嘅，佢就話咧喺內地咧，而家廿幾歲都覺得咧未嫁得出，或者未有一個咧覺得啊呢個會係噶啦，即係起碼將來會係啊，佢哋已經去交友網站度識人嘅，因為好想快啲結婚啊！ 廿四歲就好似廿四號， 會點啊？ 平安夜。 哦，就惊系咩嘢？ 廿五号就圣诞节，过埋就节日冇噶啦，系啦， 三十一就直情， 三十一就直情系啦，哇， 除夕啊你， 系啦，新一年噶啦， 大正借咁一样啊， 咩啲人嗰阵时都咁讲啊嘛，话某个年纪嘅女士，即系当然我哋唔认同啊，某个年纪嘅女士就好似节日嘅蛋糕，即系点啊，过期唔用咯， 啊， 咁你节日嘅蛋糕你冇理由廿六号食圣诞。蛋糕噶嘛，冇咗噶啦嘛。 咁如果嗱最后问你啦，熊仔，嗱，好似嗰张相佢廿四岁，你未结婚啊吓，贴埋楼贴埋车咁样吓， 可以。 可以系嘛？ 接受完之后，我打俾律师，话几时可以甩嗰层楼？ 系咪真系会转名先咁 系咪？系咪结咗婚一个月就可以？ 唔系啊，佢话大陆咧系有条规矩咧，之前未结婚之前嘅资产咧系属于女方或者男方噶。 之后急症室求诊人士会上升，呼吁市民可以选择到普通科门诊或者向家庭医生求医。 医管局急症科统筹委员会主席徐石汉话：，以往每逢到十二月，公立医院急症室单日首次求诊人次都会有上升。佢话市民可以下载医管局嘅手机应用程式，查看急症室嘅等候时间，或者喺网上参考家庭医生应诊资料。佢亦都提醒市民喺节日期间应该留意天气预报，做足保暖措施，及早注射预防流感疫苗。另外，徐石汉提到，个别医院在节日期间或者之后都会收到一些包括醉酒、肠胃炎和滥药等的病例，甚至滥用有毒药物的个别的个案，例如是迷奸水和吸食冰毒等。他提醒市民要节制饮酒，切勿滥药。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十二点，热带风暴巴蓬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同圣诞节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五显著转凉，周末期间间中有雨。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85点，升14点，总成交金额356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0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77点，跌5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8.1跌5仙，阿里巴巴208.8升1.8，美团点评101蚊跌1蚊，友邦保险79.95系升5仙，中国平安91.45跌3.5，建设银行6.67系升5仙，信宇光学科技137.2跌1.4，小米集团10.2跌1.4，港交所255.6跌8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4，英镑10.142，瑞士法郎7.939，澳元5.384，加元5.925，新西兰元5.152，欧元8.6383。每百日元对港元7.1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91。日经平均指数报23842点，升25点。港金现价报13775蚊，升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0.77美元，卖出1481.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珠海学院对出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入屯门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漆咸道北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在新界荃湾的荃青交汇处由于比较挤塞，影响到现在青衣北桥出荃湾就挤塞，龙尾在海滨花园对出。最后卫生署提提你，高盐飲食会增加患上高血压、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一阵食饭你懂得选，记得少盐少油。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圣诞全家做乜醉？ Ho ho ho！ 我是丰收快活人的黄耀祖啊！今年圣诞一定要带埋爸爸妈妈去 shopping， 点解呢？因为我发觉佢哋两个越嚟越悭钱啦，唔肯买嘢俾自己啊，就等我买多啲嘢，送多啲圣诞礼物俾我爸爸妈妈啦。 Hey， 只要能够同家人共度佳节，咁就做乜都好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都系咁话。 个黑站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 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嗱，闹老细咧系好多打工仔拉近距离嘅一个方法嚟嘅， 即系背后闹啊！你讲紧系咪？ 系啦，即系大家茶余饭后咧， 兜口兜面嘅话咧，咁就 系 啊， 系你先做到嘅。 大家如果唔系好熟咧，你咁样聚埋一齐都几好嘅，一齐闹下嗰个老细啊，咁样咧。咁但系咧，嗱， 你 系 中意即系兜口兜面讲嘅。系 啦，你有冇听过咧？即系你会觉得咧最荒谬嘅指控咧？因为有阵时有啲员工咧， 我想讲一样嘢先，即系我试过，譬如喺铜锣湾，譬如我完咗做节目啦，咁我喺度铜锣湾自己一个食饭嘅时候咧，有时会搭台噶嘛，你听到自己嗰张台啦，或者后面啊隔篱嗰张台咧，佢哋全部都系讲紧其他同事嘅坏话。呢个系唔同，即系我唔知佢哋嘅原因系乜嘢啦，但都系讲紧啊边个边个好衰啊，边个边个做嘢好慢啊，影响到我啊咁样。所以咧背后咧讲老细坏话咧，呢个咧我觉得系咧 team building 啊，即系成个团队咧啊，大家要有一致嘅谂法咧，系一个好嘅方法嚟。 共同目标啊嘛， 共同目标系啊， 因为点会有呢个是非会啊，同埋是非犯罪啊， 人 啊，系啊，同埋亦都系咧令到大家咧唔敢食饭嘅时候放飞机咯，因为缺席嗰个俾人讲咯，唔系 miss 咗嘢咁简单，边个唔讲咪讲边个咯， 系啊， 一定系噶嘛， 你哋解我讲句，边个唔喺度就讲边个，你哋有冇讲我？ 咁讲系啦， 我都会有讲你噶，哎呀，即系你同阿 Chibi 一样，即系系蒲精嚟嘅中环咁 样咯，系啊，有排数啦。咁但系咧，譬如我哋有阵时总会遇到一啲情况咧，就系嗰个同事好偏激，佢争个老细争到一个地步咧，直情可能会觉得佢话佢好烦啊，佢咧即系可能连行埋嚟咧，你都觉得系个威胁嚟噶嘛？ 会啊会啊， 系啦， 即系佢 keep 住成个人咧，就好似带住好多负能量咁样。 系啊， 而嗰个负能量仲会发射开去，呢啲我惊。 就唔知佢即系个距离究竟系近定大定细嚟噶咁样。 咁咧，佢话喺澳洲咧，就有一个打工仔，佢就咧就好憎佢老细。佢就话咧，佢老细做咗啲嘢咧嚟咁样去迫害佢。 系， 佢好嬲。但系咧，即系我相信吓，佢应该有试过同唔同嘅同事去分享嘅。 系， 佢好惨啊！我老细咧，佢点样衰法嚟讲我听下。佢咁样做啊，你会唔会谂多咗啊？吓，你唔信我啊？阿天啊，我话你听啊，你讲啊，我老细佢每日都咁样做。我谂你应该睇医生喎，哇！即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 即系佢仲系一个，如果唔认同佢嘅同事咧，就揾第二个同事继续就将佢嘅伟论发表出嚟。 系啦，咁佢最后忍唔住咧，佢甚至乎就即系告埋上法庭嗰度。 吓， 系啦，佢告埋上法庭，因为佢觉得咧，佢觉得佢俾个老细直情系欺凌佢啊嘛，但系冇人信佢啊嘛，佢觉得司法系我哋最后一个守护者嚟噶啦，佢走埋上去， 告上法庭。 系啦，法庭都唔受佢。 咁啊，法庭咪转介佢睇医生啊？ 个原因系咪话佢即系成件事系捏造出嚟嘅 幻想嘅？ 嗱，你大家都打工啦，我哋公平啲啦。 嚟啊！ 我而家讲俾你听， 开嚟见我。 你觉得究竟呢件事佢系谂多咗啊，定系个上司真系咁贱格？ 好好好，我试下破翻佢人哋法庭个定论。 咁快估系咯？好啊，你 老细啊！嗱，我举个例，嗰个例女仔个佢个上司系男仔嘅， 系 佢每日啊都坐喺我个位嘅对面，佢除咗佢外套，咁你话佢系咪？有啲嘢动作系想撩我啊！ 你啱咗前半句先啦，啱咗前半句先。 老细坐喺对面， 冇错。 O K， 但系佢哋系同性嘅，唔系异性嘅。 O K， 系啦，咁我可以系啦，我好似俾你开咗第一格 puzzle 咁样咧，啱啦。我而家同你呻一呻先。我老细啊，黐线，佢变态噶，佢每朝早咧都会特登咧行埋我座位隔篱嗰度噶，跟住做嗰啲嘢。 O K， 然后佢就好嬲， 放咗个屁。我估咋 放屁喎、 啊，真系放屁， 系咪真系啊？ 真系放屁， 真系放屁，因为一个屁而告上法庭啊！ 你原来 怪得知啊，法官， 你对老细真系咁真系，你咁 系啦，好明显佢有做过啦呢啲嘢， 系咯， 系咪 犀利 嘅？ 嗱，即系佢，因为佢我唔知啊，因为啲冇得做证噶嘛， 系咯， 系咪先？因为 你明唔明佢？ 啲同事唔会认同到，因为佢唔知道啊嘛。但系佢，我朋友谂系咪一啲佢只有佢先知道，但系人哋唔认同嘅嘢。 佢话咧 咁变态。 佢个上司咧，嗱，即系放屁，我哋听过啦，放屁啦，放臭屁啦，但系佢从冇听过新嘅名词。佢呢啲叫做咩啊？系咪啊？针对性放屁。 因为佢谂紧嗰样嘢系咧，我就坐喺度啦，你就企喺度，你仲唔系针对住我块面咁样嚟攻击我吓？ 佢嘅 正正嗰个位， 佢嘅行为系点样咧？根据佢嘅指控，佢就话：我老细黐线噶，佢每朝早咧特登走埋嚟我位，系特登走埋嚟我位度，特登放屁，仲要系不停咁放，佢每日都会平均放五至六次。 咁肠胃唔好， 佢话 系听到定闻到啊？我想问， 闻到啊？闻 到， 佢、 哎、话 你知唔知啊？ 佢又唔认系咪？ 因为我 最衰佢唔认。 我试过避开佢啊，我搬去独立嘅 office 嗰度，唔知乜咁巴闭个员工话调位就调位喎。 系啲味味仲焗得影， 你知唔知？你知唔知佢点样衰法啦？我搬咗，系我搬咗去独立嘅办公室度，我个上司仍然坚持走过嚟，不断放屁，每天继续五六次。 而佢话， 而佢话，由于咧，我哋个 office 冇窗嘅，令到佢嘅屁咧，总系喺室内咧，再坐一会，情越浓越会化不开。所以佢话咧，佢就唔掂。佢话咧，我已经系自己称呼我的上司叫咩咧，我就叫佢做臭臭先生。 咩啊？又话女士嚟嘅？ 臭臭， 即系两位都系男士同性 啊 ，Mr. 咁都得噶嘛，即系咁样咯。 即系男士告上法庭， 系啦。咁咧佢就话咧，佢已经顶唔顺啦，所以咧佢又再加上咧，佢有唔单止物理上放屁，佢连把口都有放屁嚟闹佢，即系我哋广东话，喂，你个放屁啊，又喺度讲废话。咁啊，佢顶唔顺咧，所以就辞职。咁但系佢辞职之后咧， 佢都唔忿气嘅， 佢唔忿气， 因 为 其实唔系因为佢份工做得唔好，只不过佢一个上司成日骚扰佢。 系啦，佢话我系被逼嘅，因为佢放屁，所以我要走。所以我忍不住，咁佢告上法庭啦。跟住咧，佢传召咗我上司上庭。 系啊，我就系想问一下上司有冇放屁，定系其实可能佢本身个人比较臭咋？ 嗱，你谂下个上司个答案，真系笑爆。个上司话：对唔住，我真系唔可以记得自己有冇喺佢面前特登放屁，但我唔排除我偶然行过会放屁。 我觉得呢一句说话，如果我系陪审员嘅话咧，我会话佢讲嘅嘢好有说服力，因为有阵时可能我自己 将 心比己漏咗一个半个，喂，控制唔到佢要出嚟同大家 say hello 咁样，都冇办法噶。 咁你记得，我觉得你好合理。你话如果个上司咧发誓话。我保证冇喺佢面前放个屁，咁假噶啦！有阵时你呢啲真系好难讲噶嘛。 但系佢话针对性，即系话你见到佢先放，咁有冇咁做？ 唔系，我觉得如果我系嗰个 boss 嘅话咧，我会讲多一句系。我唔肯定我有冇放，但我可以好肯定嘅就系、是、我做咗人咁多年，从来冇人投诉过我臭都要上法庭嘅。 系啦， 系啦，系咪真系咁臭先？ 你唔好当你系法官，你真系当我哋三个系同时喺酒吧吹水。 OK， 我就同你讲话，我上司特登喺我隔篱放屁嚟针对性咁样去欺负我，我认真咁，你两个信唔信啊？ 咁我会问嘅，你做咗啲乜嘢先？即系你哋本身嗰、那个那个交情是如何啊？即系。 即系其实而家上司 即系质疑我 咧，唔系我会嗱，我会话我要评论之前要问清楚， 你仲唔系质疑我？ 系啊， 你又唔系我，你闻到几咁辛苦？ 你知啦，上司就话上司啫，但系佢嘅想法一样可以幼稚噶，即系佢觉得咧，我又唔可以当面闹你啦，系咪咧？我嘅下属嗰阵俾你投诉定点啊？我咪用呢啲咁嘅嗱喳污糟招， 我唔听你 攻击你， 我听呢个女人，你觉得咧？你觉得咧？ 我都会觉得 你头先误咗咁耐，你系想问啊？你都唔信我啊？而家 我都会觉得 你仲问、啊，你唔信我而、啊、家 真系唔信佢嘅。 你哋个个都争老细噶嘛？点解佢唔做得出呢啲事咧？ 咁咧，你其实嘅鼻咁灵敏咧，你唔应该做呢份工， 做警犬啊？要系嘛？ 唔系，如果我系第三个同事咧，我就问一个问题啫。咁我谂唔系想放就放噶。 唔係，我識有啲朋友，佢隨時 anytime 嚟，俾一個 boom 佢就嚟噶啦，有聲噶喎，喺冇得咩噶喎，佢一個好嘅朋友，佢隨時要叭叭叭叭叭咁 但係你有冇識兩個朋友係咁啊？ 我唔止一個，唉、哎，我嗰班朋友都係 個個都可以。 你媽係好啦， 話放就放， 要嚟就嚟啊！ 控制得非常之好。 系啦，我啲朋友系下调升嗰啲嚟噶， 即系呢个吉他低入市啊， 放屁咁样。 放咗能你唔知啫， 唔系即系嗱，好难可以即系你任意噶嘛。 同埋一日讲紧五六次， 即系五六次，真 系 好犀利。 即系唔系？ 其 实 可能佢个老细咧，即系咁讲啦吓，可能佢一日得五六个屁嘅啫，但每一次佢都选择咗走佢。哇，有你啊正啦，我就放到出嚟啦。时 间嘅，等阵先，唔好同我讲嘢住，系啊佢。老细你又嚟， 系啊，讲到我有 mood 啊，你明唔明白啊？ 会唔会见到你？ 系啊， 见到你呀、啊，真开心， 系啦、 啊， 可能 即系咁样啊。 可能咧，个老细一起身要行过去嗰个同事个位度，就不其然， 系咪嗰度零舍咧？咁样 系啦， 即系咁样啊。 中咗， 系啊， 哦，因为 文昌星啊嗰啲咁样咧，啊嗰、那个位移乜嘢？ 啱啊，阿、啊啊、天讲得啱。 个锤耳机 会唔会因为咧 坐太耐？ 你做得嘢，你。你令我放心啊！ 你令 我放心， 你 一令我放心，我咪放松咯、 啊。系 系咯，成个哇好 relax 咁样。 所以我放屁。 跟住咧，佢就同个官讲咧，个上司就话：法官大人，我最多承认我偶然有放过屁啫。但系我话即使我有放。跟住佢否認一個控罪，呢個控罪咧令到連即係 mark 低佢嗰啲裁判員都忍住笑到咧，佢話。我否認用放屁進行霸職場欺凌， 咁有啲好冤枉嘅人。 即係你聽過口頭性騷擾又試過啦，手嘅性騷擾又試過啦，咩都試過。我諗你好少聽過，佢攞個放屁嚟騷擾我而家。 就係真係 咁性騷擾敗訴 啊！唔係你講咗啦，頭先法官 有冇錯啊？係 啊，我想問一 下敗訴。 法官咧有冇用一個原因，即係話因為證據不足，係啦，冇人證地點樣？ 佢嘅理由真係好合理，佢話 OK。即使阿强你讲嘅嘢系真，佢真系每一日喺你面前放五六个屁， 嗯， 都唔可能话呢个系欺凌。 哦，即系放屁唔算。 佢话你点能够构成欺凌啫？ 有啲人放屁真系好臭啊！我真系觉得 唔可以叫欺凌噶。 咁点解你度度唔去放，系喺我隔篱放，要俾我闻啦？ 可能佢漏咗出嚟啫，唔系咩叫漏？ 太仔细啦，太仔细啦，好啦。咁你话啦。 你系针对性，点解其他同事冇问到啊？ 唔系啊，个问题系你变成欺凌，而家讲紧，即系嗱，如果调翻转，你唔好讲喺下边臭臭啦。如果你上司把口好臭，冇乜点刷牙或者佢点样嘅，跟住如果你又告我，我觉得我上司欺凌我，佢日咧同我讲嘢咧，把口都好臭。 佢用口臭攻势， 系啦， 一擘大个口，哇，死老鼠味咁样。 咁一定你告唔到佢欺凌噶嘛？你可以话喂，阿老细啫，你好易容检点咁样， 嗯， 系咪先？ 我认同 放屁都系嘅， 因为 系啦， 我认同 好难噶嘛佢。 咁咪咁啦，叫个老细医治下佢自己先啦。 你可能你最多劝住个老细， 个老细都话佢可能唔小心，但究竟有冇咁严重，都系嗰个同事去讲。我觉得最紧要都系， 同埋 翻到面前人人平等。 系咯，同埋而家我哋知道，譬如有谋杀啦，有误杀嗰啲噶嘛，佢呢个会唔会算系误放咧？ 唔系 放咩咧？ 误放屁啫，只系。 perfume 啊，再生啊， 系啊，到年尾咧，成日都会话啊，今年呢个年关咧，即系你计翻计时间，其实差唔多一个月到咧，就到呢个农历新年噶啦、嗯。到年尾大家会使多咗钱噶嘛，系咪？ 巴黎市啊嗰啲 系啦。咁啊，跟住呢一排咧，其实头先我做节目都收到啦，又使唔使问你借钱啊？嗰啲系特别多嘅。 系 嗱，但我哋如果身边有朋友啊，要问你啊，即系啊，唔好意思啊，田。呢排唔係好掂，幫下手得唔得啊？咁樣 幫忙手， 即係你都可能會可能根據住嗰個人嘅關係啊、交情啊、自己嗰個經濟狀況啊，各樣嘢可以回應到啊，係咪？係 啊。 但今次呢單新聞嘅主角咧，我見到佢，我真係戥佢慘，我諗唔到佢可以做啲乜嘢喺呢個時候。 哎呀，點解？ 我係咩？ 我冇睇啊。 你諗你幫佢解決到？ 唔係，如果我係同你睇同一單新聞嘅話咧， 我講馬雲， 我都係講，我都係睇，但係我睇法唔係喎。 你睇法唔 係，我睇法就係話咧， 可唔可以講一單新聞俾我聽先？ 講新聞俾你聽先啊， 講俾我聽先。 好簡單嘅啫，馬雲出席一個活動，跟住咧佢就講咗幾句説話。 座談會嚟嘅， 係啦，就同嗰幾個活動係冇直接關係嘅。但係呢個咧就成為咗大家嘅頭條啦。佢就話啦，唉，呢一排2019年真係唔容易過啊， 真係唔容易過， 係啦， 不容易過， 不容易過，係話。系啦，對於好多企業嚟講咧，都唔容易添。佢話年底啦，琴日咧收到好多朋友借錢嘅電話， 哦、 我一日之內收到五個。喺、 哦、 過去一個禮拜咧，話要賣樓嘅朋友咧，大概有十個。所以話真係好唔容易。 所以我就係正正我就係話佢呢 跟住 咧呢一個咧，唔係仲夠啊？ 唔 係夠完啦！呢一個佢嘅想發表嘅嘢 係啦，佢但唔係呢個係其中一個講嘅嘢，即係佢究竟有冇？佢就話同人哋講咗，最緊要就話呢、這個年關比較難過，好、多人問我借錢。但佢有冇借錢俾人咧，就冇答到嘅。 係咯係咯， 係啦，冇講到。你會話咧，即係到呢一度，你可以當係完咗嘅。 Okay, okay. 但係嗰件事就係、是，如果牛仔你問我借錢，我一萬個理由，我唔想借俾你，我可以退啊。我冇錢啊，各樣嘢可以講。但佢馬雲喎，係人都知佢有錢嘅，佢點樣推唔借錢咧？咁樣 好容易啫喎。 例如咧，阿田又覺得好容易啊。 馬雲而家嘅處境先至係值得坎坷啊嘛。係 咯，佢連主席都冇得做咯。 咪咯， 老師啊，唔係人哋退休，唔係冇得做、啊。 咁你諗下幾？好簡單，如果你再問我借錢， 我 係馬雲嘅， 冇嘢冇錢賺咯喎。 我係退休人士， 啊、我應該、 應該我問你借錢先 係喎。啱啱話有消息顯示，喺咧啱啱嘅上個星期五咧，佢受聘為即係有錢噶啦，湖北省嘅政府經濟顧問，即係你唔係完全退休啦，有工作 打政府工啊， 打政府工顧問顧問得個問㗎咋？ 主席佢哋 都真係有錢啦，受聘 咁 都 幾嚿水，月薪 係幾嚿水。 主席 主席都系得个千零蚊 咋，咪就系咯，你想点啊？ 但你自己收埋好多噶， 收埋嗰啲唔同啊嘛。 我哋 讲紧台面 嘅，你咁样嘅马云喎而家， 唔系马云先至 系 浮云 咯， 唔系马云就系浮云啦而家， 马云如浮云啊， 系啊，你话问成哥借钱就 OK 啦。 咁成哥系派钱先啦，使乜问佢借啫？ 成哥 唔使还嘅嗰十亿， 我见过咧楼下个眼镜铺咧， 十亿唔使还 咧，我见过楼下眼镜铺咧贴咗个。海报出嚟啦， 配你呢副眼镜。 唔系，佢系写住咧，佢系写住话李生送，多谢李生送钱，跟住咧，然后就话唔知大家配眼镜有啲咩优惠咧。我唔知系咪因为佢点样即系资助嚟资助去 咧？可能佢申请咗 个企业 啦， 系啊，好笑嗰种开头话多谢李生咁样嘅， 系 啊，成 功申请到咯。 所以如果我系马云咧，我就会同佢讲，你要借钱是吗？你去问陈哥， 他派 他会帮你的。系啦，我哋去超人嗰度借咪得咯。 呢个几好， 呢个几好， 呢个 他也是我朋友啊。 正正啊，我觉得咧系佢由佢口讲咧呢件事咧，先会令到咧哇经济真系差，真系唔好。因为佢啲咁有钱嘅朋友， 即系富豪级别， 都问佢去借钱同埋去卖楼嘅时候咧，呢啲真系嗰个经济佢睇到嗰个经济系点样咯。 同埋马云高明啊， 系 佢而家用公开场合一次过话晒俾大家听，唔使问我。 但系佢喺呢个场合里面，佢讲到嘅时候，佢冇讲到佢自己有冇借到。 咁你谂下，你开到口啦，即系话有好多人都问咗我借啦。 系啊， 咁你唔好意思再嚟啦，我边有咁多钱借俾你啊？ 定系咁样啊？大家如果有唔掂嘅，都系另一个信息。哇，唔掂可以问马云借过原来咁。如果系我收到呢个信息，我系可以问佢嘅。 唔系啊，同埋我觉得佢亦都有个信息话俾你听，因为佢嗰啲 friend 都系嗰啲民营企业家嚟噶嘛。 系， 咁咪即系又再话俾你听咯，真系吓。你话郭俊文退又得。你話啲嚇民營企業家而家即係春光水暖就嚇自己知自己苦又得， 佢都有講到噶。佢話咧世界嘅經濟啊喺一個巨大嘅變化之中啊，中國嘅經濟咧都可能會有個大嘅調整噶啦。馬雲啊咁講，睇你信唔信啊？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当局公布，明年一月一号开始会以现金鼓励方式资助本地旅行社推广绿色生活本地旅行团。当局将会拨款5000万元作资助，为期半年。每间旅行社的获资助的上限是50000元。本地游的地点包括郊野公园、地质公园和环保园等。旅游业议会表示，会以比现时本地团吸引的价钱吸引本地旅客参加。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希望措施做到撑企业、保就业，支援现时受影响的旅游行业。外交部驻港特派员谢峰出席活动致辞的时候表示，半年几来，修例风波将香港推到回归以来最危急的境地，一些年轻人迷失街头，违法施暴，让人感到义愤和痛心。但他认为黑衣暴徒只是一小撮，他们不是香港青年的代表，而绝大多数香港青年都承传了爱国爱港的优良传统，是香港重整行装再出发的希望。谢峰又提到，爱国是人类共同坚守的主流价值观，并非抽象，而是实实在在。一个不热爱自己国家的人，永远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他又说，爱国就要真心拥护一国两制，坚决反对港独，反对外部势力干预，以做国家主权安全的捍卫者，和一国两制事业的接班人为荣。有网民在9月29号发起全球反极权游行之后发生冲突，警方拘捕一批人，其中96人被控暴动罪，另外社工许丽明被控袭警，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堂。西九龙裁判法院设有290个位于延伸部分的公众席，早上有200至300名市民在法院大楼外排队，庭内就坐满家属和被告。本案分为两宗案件处理，第一宗涉及44名被告，被控9月29号在金钟下角道一带连同其他身份不详的人士参与暴动。第二宗案件的52名被告，被控同日在金钟道一带连同其他身份不详的人士参与暴动。社工许丽明就被控袭击执行职责的警务人员。法国巴黎圣母院在发生大火超过半年之后仍然未完成复修。管理部门证实，200几年来在圣母院首次不举行圣诞弥撒。今年的圣诞弥撒将会改在附近的圣日耳曼奥塞尔教堂举行。巴黎圣母院的顶部仍然在复修，工作人员尝试加固顶部的残存部分。在复修工地外设立的一个特殊展览，主要向公众介绍巴黎圣母院今年四月发生大火以来的修复进展情况。当局说，圣母院很多重要文物已经成功转移，包括圣母院顶部的风向标等。巴黎圣母院在今年4月15日发生大火并严重损毁。法国总统马克龙早前表示，希望用5年时间重建巴黎圣母院，但有专家估计修复工作需要是10至15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和圣诞节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五显著转凉，周末期间间中有雨。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27,889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36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0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77点，跌5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4.8，跌4毫；盈富基金28.1，跌5仙；阿里巴巴208.8，升1.8；美团点评101.1，跌9毫；友邦保险79.95，升5仙；中国平安91.5，跌3毫；建设银行6.66，升4仙；信宇光学科技137.3，跌1.3；小米集团10.2，跌1.4。港交所255.2，跌1.2。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2，日元109.4，瑞士法郎0.982，澳元0.691，加元1.316，新西兰元0.661，人民币7.013，英镑对美元1.301，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841点，升24点。港金现价报13,775蚊，升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1.28美元，卖出1,481.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阿仔，楼下有好多人聚集，仲有好多警察，你而家赶住去边啊？ 我去睇下发生咩事咯。 警察喺度执法，你唔好去趁热闹阻住佢哋做嘢啊！如果有咩误会，俾人拉咗，又或者整亲受伤，就唔值得。 我有个同学而家去咗嗰度，我都系打俾佢，叫佢快啲离开先。 有到圣诞，无独圣诞，感善最赞。 哇，斌仔系冰啊！ 吓，冰，你知唔知道吸食冰毒系会令你精神错乱、焦虑、心脏衰竭、产生幻觉，甚至乎系抑郁嘅？喂，你劝下佢啦嘛。 好，嗱，凌小维话你知，吸食冰毒可能会导致中毒性精神病、抽搐、昏迷、脑出血甚至死亡添噶， 所以话冰冰真系唔好乱掂啊！ 坚强啲，企硬啊！ 咩啊？咩冰毒啊？我系话我个女神冰冰啊！ 吓、 啊， 小树 K 嗰个， 你早啲讲啊！ 咪咯， 我哋有佢电话。 咁妹妹呢？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风之卜呢又出现啦，我哋今次呢又继呢一个呢金融古龙之后呢，真係香港人呢三大熟悉作家 大户 韦斯利嘅科幻小说。係啦，咁今次我就揀咗呢一个节录呢，就俾阿田啦同埋阿祖呢去演绎嘅。其实我咁啱嘅就个情节唔知点解揾呢就好似係囉，就意有所指咁样。係啦。 我见唔到意有所指 係咪係囉，冇啊。 你快啲对入咗快啲。 係囉。 你都对呀，我哋一齐坐啊。 係 呀，真仔呀。 係呀。 你 系 啊，韦斯利睇得多唔多？ 唔多， 都唔多。OK， 最熟悉系边啲？睇下我中唔中先，我一间拣俾你哋嗰啲。 你俾三个你嗰三个系边三本啊 ？OK， 你嗰三个贴士， 一个咧就系头发， 系 一个就系神仙，一个就系蓝血人。 蓝血人系最熟嘅，因为有拍过电视剧啊嘛。 系啊，冇错冇错，蓝血人系最多嘅。咁如果你话电视剧咧，其实就有另外一个人物嘅，就 差唔多头发跟住 头发神仙同埋蓝血人。咁 咧， 如果电视剧咧，其实最熟咧嗰阵时应该系有袁振合啊。 嗯， 系啦，但系因为袁振合同韦斯利系两个系列嚟嘅， 黎明、李嘉欣、王菲， 冇错冇错， 你都仲噏到晒啲名， 系啊系啦， 大制作 系啊，成日都有咩袁振合与韦斯利啊咁样嗰啲咧，咁啊两个系。 列嚟嘅。 嗯， 韦斯利嘅小说咧，亦都系即系嗰阵时，亦都系报纸里边咧连载咧，亦都系令人哋即系沉迷好好即系疯狂嘅。 因为佢本身咧嗰个追看性好高啊， 系啊， 你唔睇落去，你唔知道究竟嗰个故事个结局是如何。同亲呢一啲咧，即系就算而家我哋睇电影啊、外国啊、香港嘅电视剧咩都好啦，呢条桥咧永远都唔会死嘅，因为有追看性，大家就会继续睇落去啊嘛。 我可以举个实例俾你听，我琴日咧为咗要做呢个功课啦，咁虽然咧有好多 讲到几劲，讲到自己做咗好多时间做， 因为韦斯利嘅作品咧太多，超过八十部，咁咧你仲要系横跨个幅度太长咧，好多可能一二三十年前咧、有好多睇完咧，你记得个主题嘅啫、你未必记得个情节。咁我琴日咧就拣咗我哋呢一个 chapter 出嚟咧，我就睇翻一次本书啦。我本来谂住立一立 你，你真系， 你知我本谂住立一立 嘅 咋， 上瘾噶，你停唔到， 你停唔到。同埋咧，佢个好处系咩咧？佢真系好快，其实佢大部分都系用对话咧，同埋佢用我第一身嚟做出发咧。我琴日我记得噶，我2:05嘅时候揭开本书，我谂住啊，揾下边一段可以爱嚟用先。 系， 跟住到冚埋嘅时候咧，3:01 ，OK， 一个钟睇晒。你冇停过噶，你直情系咧 扯住去，扯住停唔到。 韦斯利 对话啊嘛，你 佢对话嘅形式咧， 易理解啲。 同埋如果你勉强，虽然佢哋风格完全唔同嘅，韦斯利、金庸、古龙呢啲系唔同嘅、但系如果你话都系香港人好中意嘅作家嚟计嘅话咧，佢个讲古仔嘅能力咧，我都想话佢应该系第一嘅、所谓讲古仔吸引力咧，佢由第一粒字开始咧，佢已经好惊你会走开咧，佢会不停用唔同嘅方法咧去吸引 你， 去留住你。有阵时有啲经典名著咧，譬如可能大家而家成日都要攞奖嗰啲话啊《双城记》啊嗰啲咧，老老实实有时你要挨嘅、头嗰几段咧，你话喂佢铺陈完未啊？啊，点解铺咗咁耐咧？仲系可能描述紧个气氛啊个景象咧？韦斯利嗰啲咧？佢直接就同你用最扣你心弦嘅嗰个对白，可能就话俾你听。譬如佢最中意嗰啲特色系咪咧？呢、這个故事咧，真系应该由边度讲起咧？我谂应该由嗰艘沉船开始讲起，然后就开始同你讲啦。你哋都见过沉船噶啦，可能铁达尼系你最熟悉嘅，但系你知唔知沉船里边可能会收埋乜乜乜？你冇可能系唔睇落去 噶啦，一嚟就已经扣住咗你啦。 嗱、咁而家我拣嘅呢一段，咁究竟系属于边一个咧？嗱，就咁睇你哋有冇觉得有啲咩？ 咁、但系你头先开咗三本《头发神师》《蓝血人》， 系啊， 就咁好明显就系讲头发啦。系咪？ 点知啫？ 我觉得 点知啫？系咯，我可以 fit 你噶嘛？嗱、头先 我得读一读先，我读一读，我话到俾你。 头先阿田就问我，佢话男人定女人？男人嚟嘅，我冇记错，我应该摆咗阿韦斯利就 系 阿黄耀祖， 系韦斯利 啦。阿田咧就系佢另外嗰个即系对手嚟嘅。中间咧其实仲有戏中戏嘅，记唔记得有一段咧就话要听段录音咁样咧？系啦，唔系你哋再重新再演绎啫。 好啊， 只不过就扮第二个角色，应该系贾玉珍好似系。阿祖嚟噶系嘛？ 咩啊？我又系咩？韦斯利又系贾玉珍 系咯？ 啊，唔系哦，你系 我系贾玉珍咩？ 佢 话 拘捕咗，我哋不如读出嚟 啦，读出嚟 啦，睇得明噶啦。 总之大家就可以试一试啦。究竟韦斯利小说里边，佢哋今日演绎嘅边一个作品咧？吓， 韦先生，等我从头开始。托辛将军系苏联国家安全局嘅领导人。 承蒙归国，睇得起啦！ 我哋喺东西柏林之间起咗一道围墙。 呢一道墙系人类之耻。 有个伦敦做古董生意嘅人，佢申请咗喺东柏林展出中国个古董。呢、這个人叫做贾玉珍。韦先生，你唔会从来都冇听过嘛？ 我认识贾玉珍啊！ 我哋批准咗佢嘅申请，佢仲特地带咗好多中国嘅古董嚟。开咗个展览会，对于外人嚟讲，我哋会照例加以特别注意佢。 你系想讲加以监视系咪？ 我哋立刻发现贾玉珍同一个出名衰嘅，我亦都系我哋监视之下嘅西方特务，频频咁样接触。佢系中国北方出世，佢今年已经69岁。 在东德是69岁，咁就是有罪的事。 但是他的外表看起来似69岁咩？ 哦，咁真系唔好意思啦。我觉得你讲嘅说话真系越嚟越无聊啊！一个人嘅外表睇起上嚟比佢嘅实际年龄轻，咁有啲乜嘢咁值得大惊小怪咧？ 只系嗰一点当然值得大惊小怪啦。但系我哋调查所得嘅资料，呢位贾先生喺一年之前。仲系一个无可补救嘅秃头， 哦，咁呢个系佢嘅近照啊，你睇下佢嘅头发啦。我谂呢个应该真系一个天大嘅奇闻，秃咗头又生翻头发出嚟。乜呢一样嘢都会系特务关注嘅地方嚟嘅咩？ 喂，先生，你唔好再假扮唔知道啲咩啦。边个都知道秃头再生长出头发出嚟系生理学上面嘅一项奇迹，唔系一个普通嘅现象啊！ 咁我真系唔好彩啦。如果系佢早知道你哋国家对头发系咁敏感嘅话，佢应该一早剃光咗个头先啱。 嗱，我哋跟踪咗呢个人员我哋嘅跟踪人员发现咗，佢实实在在唔似一个七十岁嘅老人。哎，引起我哋一个嘅谂法，呢一个人佢应该有着抵抗衰老嘅特殊方法。 咁样嘅想象力，我觉得可以攞到诺贝尔奖。 于是喺佢再一次同嗰个西方特务接头之际，我哋就捉咗佢。嗱，注意，我哋逮捕嘅行动系完全合法嘅吓。拘捕咗贾玉珍之后，我哋嘅医学专家对佢进行咗各种各样嘅测试，证明呢个人嘅真实年龄应该系35至40岁之间。 咁样真系好伟大嘅发现啊！ 请你听一听呢一卷录音带先。 我叫贾玉珍，系我属虎，今年69岁。 呢个边个讲噶？喂，你啊？ 录音嚟噶？ 系 咩啊？ 你一次录音啊，都系你讲啊，括弧， 括弧都要读啊，括弧都要读啊， 括 弧 VO 读啦，不如。 咩啊？括弧有咩嘢啊？ 有啊， 胡适显然不懂什么作为我 之 用啦。 系 啊，到你啊， 漏咗 先。哦，我哋再嚟一次，请你听听呢段呢一卷录音带。 我叫贾玉珍，系我属虎，今年69岁啦。 你自己话？你似一个将近69岁、70岁嘅老人咩？ 唔似，我越嚟越年轻。我喺30年之前我开始甩头发，但系喺旧年开始我又生翻头发出嚟。诶，我嘅体力啊，比30年之前更加好添。 咁系由于咩嘅原因呢？贾先生 系一个人令到我咁嘅。 呢一个人系 呢个人个名叫做卫斯理。 非常好啊！我只系 delete 留咗一行字啫。 咁系咯，你去讲。 好啊，你觉得阿祖头先演绎最尾嗰段录音片段， 画龙点睛。我有谂过一段时间点样演绎呢一个角色，因为咧我应该冇睇过呢一个作品嘅。我觉得呢一句我点样扮贾玉珍咧？ 系啦，仲要 定用呢把声。 系啦，仲要兜兜面讲系。我系甩头发，但我生翻头发出嚟啦，真系。 点啊？咁 啊， 系咪？ 我系年轻咗，体力都好咗。 嗱， 因为 睇完啦，睇完啦， 系 有咩估计？ 嗱，佢人系咪似啊？ 好，你讲啊，解说先得噶，你都系估嘅啫。 因为佢都系即系讲啊啲基因特变啊嘛，因为佢话咧，佢呢个人都构造好有问，好有问题，捉咗去研究啊嘛。 佢唔可以话佢乱嚟喎， 系啊， 系，所以佢咪应 该。但点解唔会系头发咧？话明头发 太直接啦，你明唔明啊？ 系咯，可能我就系以你以为唔直接，但系其实咁直接嚟逼你啦。 陈先生可以咁做，唉， 我唔记得哦。 我冇， 其实我冇睇晒所有作品嘅，但我估会系头发嘅今次。 点解？ 系啦，因为就捉你咯，你成日谂住咧啊嗰段啊抽咗出嚟讲头发咯，咁样咧会唔会就系啦？跟住会唔会逼我哋？其实佢咁多本作品里边冇一本叫做头发嘅咧。 有有有有，三本都有，我唔会作个假噶嘛。 头发 三本都有噶嘛？ 因为如果呢一段系你抽取其中一样嘢出嚟嘅话咧，我都去讲紧嗰个人有冇秃头啊，有冇甩头发咧，理应系成本小或者个故事其中一条线嚟嘅。我唔知系咪最主嗰条线啦，因为就 系 讲紧啊，究竟佢有头发定冇头发咧，就凸显到佢究竟有冇隐瞒佢嘅年龄啊？点样去隐瞒佢嘅年龄啊？即系你跟住要继续解构落去噶嘛？ 但系咁样，你系蓝血人先至可以有咁嘅特别嘅基因噶嘛？佢讲紧你嘅基因系点样嚟？ 讲到你好似睇咗好多本作品咁样喎， 系咯，所以你 讲到好似系啊嘛， 系咯，所以你推断边个？ 唔系男嘅， 系啊，你有你推断，推断我啲头发， 都系头发， 我啲头发 ，OK， 我唔知， 好快开估。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行抗毒一分钟。 好多人都知道吸食冰毒会令人失眠、情绪错乱、产生幻觉同埋被迫害嘅感觉，甚至引致暴力行为。但系仍然有人会尝试吸食，因为佢哋误以为自己有能力去控制毒瘾。 就好似阿杰咁，啱啱出嚟做嘢，觉得好大压力，又怕做唔晒啲工作，所以就开始吸食冰毒，谂住可以提神熬夜。 慢慢阿杰就发觉自己因为冰毒而影响到日常同埋社交生活。短暂提神之后就会严重失眠、抑郁、焦虑、紧张，仲试过开下会嘅时候失控掟嘢，搞到公司啲人都怕咗佢，仲工都冇埋添。 后来阿杰发现自己越吸越多，担心自己都会出事，于是就下定决心去戒毒。 虽然阿杰而家已经成功戒毒，但系佢知道一旦接触过毒品，以后就必须要时时刻刻用意志力去控制自己，先唔会重蹈覆辙。所以佢希望以过来人嘅身份去呼吁大家，毒品一次都唔可以试。 以上资讯由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黄天怡、波成。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同行抗毒。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感恩尚有感恩的人。感恩的事， 何不这样？吻我的额，飘荡着你的思量。明年不管方向，你作我的方向。 J 德华呢一首系佢第一首嘅圣诞歌。与其话系带俾乐迷圣诞气氛，不如话系一首提醒大家嚟个年度总结嘅作品，数数一年落嚟嘅经历，感谢自己遇过嘅人和事。作曲编曲监制都系柯新峰，填词有陈永谦。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新打入榜嘅作品第十九位 JW 年末感恩。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开股啦！ 好，有冇人中？ 冇人中， 系神仙啊！咩、 啊、 真系神仙？即你有谂过揾神仙咩？ 我头先咪话啦，咁好有神仙咧，就咁样嘛。 你嗰啲晦气嘅猜测真系、 啊， 你想要神仙水啫？圣诞嗰阵时系咪 啊？系神仙先啱啊！我系呢个摆明 fake 嚟嘅，因为用头发咧嚟直接掕落去咧，有啲关 系 嘅。 我话你噶啦，你推断都系错。 系啊， 做咩咁样讲？你啱咩而家？ 咁我就算系南圈人都基因喺度啊嘛，即系都系讲紧啲奇怪状。 但佢古仔真系几得意嘅。神仙咧，即係好快講一講啦。佢一開頭咧，佢就話即係佢收到咧一個咧由即係德國嗰陣時，因為佢仲東西德仲未合併啊、 嗯， 所以你會見到佢好有年代嘅嗰個記憶喺裏邊咧。佢仲係九十年代之前咧，東西德圍牆都未拆， 嗯、 所以佢仲會話我哋起咗棟柏林圍牆啊嗰啲乜嘢咧。佢就收到一個東德咧寄嚟嘅一封明信片，就想問韋斯利咧，請問呢兩個玉佩咧有啲乜嘢嘅作用？咁、 嗯、 咧，然後佢就再楞到去另一個古董商人咧，就嗰個假玉真身上面咧，就佢。就收藏古董，就睇中咗咧佢带去嘅一个玉嘅屏风， 哦、 就愿意出好高价钱去买。咁原来咧揭发咗系咩咧？就话嗰个屏风里边咧，原来咧就有一啲可以令人哋咧返老还童嘅药方。咁、 哦、 所以咧呢、這个头先话嗰个人点解由秃头变咗有头发咧？ 佢就因为攞咗嗰个 系啦， 返老还童系有呢个元素，你听得出嘅。 系啦系啦，就因为咧佢个古仔里边都系嘅，令到韦斯利好吃惊就话。点解贾玉珍即系明明七十岁，第一次见我嘅时候系秃头，去到食完药之后咧，中间咧突然间再出现嘅时候咧，变咗五十岁啦，生翻头发啦。咁佢古仔一路演变落去咧，直情佢最后一次出场嘅时候咧，已经系得一个廿零岁嘅僆仔。 哇， 系啦 ，Benjamin Button 喎。 系啦，咁但系佢好得意嘅地方系咩咧？佢其实佢用咗个元素咧，就系佢话里边咧就系以前咧即系道家里边咧就有呢个长生不老嘅仙丹同埋仙药嘅配方。就令到一個人咧就可以返老還童咧，甚至乎咧佢話如果再攞埋佢其中一個嘅秘策嘅話咧，佢可以做神仙嘅。咁、 嗯、 但係呢個唔係最得意，因為如果咁嘅話，咪普通嗰啲即係神怪小説都有啦。佢中間就多咗個概念，佢、 嗯、 就咧用咗科學元素，佢就話 咩叫做食咗仙药可以返老还童呢，佢、就用另一个元素，佢就话其实会唔会可能系一种抗衰老嘅药呢，即系话如果用我哋现代科学嘅角度去解释嘅话呢，而家就可能叫 Botox 啦，咁样佢就话可唔可以系啦，可唔可以抗衰老？可唔可以抗衰老咧？甚至乎咧，如果你睇神仙嗰啲古仔咧，咪成日话佢唔使食嘢噶， 系 吸风饮露啊，几个月咧都净可能咧系啦，练仙嘅。佢又用科学角度尝试解释，因为佢里边有个情节咧，就话我哋研究过佢嘅身体，我哋发现咧。佢个胃咧冇咗胃液嘅分泌，分泌出嚟，咁就即系佢唔会有嘢觉得肚饿啦。但系唔知点解咧，佢个身体构造咧又令到佢咧得到营养嘅补充，所以咧佢可以成譬如话十日先食一次嘢。咁咧佢系第一次好系统咁话俾你听咧，所谓神仙可能系 真系炼仙嚟， 系唔同讲法啫。即系如果你用迷信角度咧，就系神仙啦，系假嘅。佢话佢尝试用科学角度话俾你听，会唔会其实可能就系另一种嘅。健康食品啊，只不过我哋嗰阵时就曾经拥有呢啲配方，而家冇咗啦，就唔好将佢諗到好迷信。 系 啦，佢甚至乎话呢嗰啲咩空间转移呢都可以摆埋落去嘅咁样。 我自己都鍾意睇卫斯理嘅作品，即係你每一次睇嘅时候呢，佢明明你知道嗰样嘢係假 嘅。 但佢讲到你好真之餘，又可以科學解釋到，或者有一啲咧，佢開始嗰陣時咧就會令你半信半疑。 係冇錯冇錯， 但係呢一樣嘢就同阿豪仔一開始講咧，點樣可以扣住你？你睇曬成個作品，就是、你明知係假，但係你信喎，咁佢咪寫得勁？係 啊，同埋咧嗱，佢我覺得佢仲好厲害嘅地方咧，佢係嘗試將一啲我哋好想像得好美好嘅嘢咧，佢講一個真實嘅情況，就話。如果真係發生喺你身上咧，未必好嘅。咩意思咧？譬如佢呢個古仔裏面，你想唔想返 老 還童啊？ 明明真係七十歲 嘅，正常你係會好想噶嘛，係咪？ 我麻麻地 啊， 係我自己麻麻地。 原因係乜嘢咧？ 如果幾好啊？ 哦，因為你而家仲後生咯。 可能係 佢裏面都係咁講㗎。佢裏面呢個解玉針咧，佢話佢四十幾歲嘅時候，佢已經知道有呢個傳說，就話可以食咗啲藥咧係返老還童。佢冇興趣揾。佢話我仲後生。 係 佢話到七十歲嘅時候， 佢 話 我 好想揾。嗱，但係呢個只係其一啫。但佢咧就演繹埋個劇情咧，佢就話。真係俾你返老還童，係咪真係一啲煩惱都冇呢？佢就演繹咗個橋段咧，就係佢最後一次見衛斯理嘅時候咧，廿歲，變咗一個廿歲嘅僆仔。跟住佢就話啦：衛斯理，我而家冇曬朋友啦。佢話因為我身邊所有嘅人咧，都冇人會信我就係七十歲嘅即係假老伯嚟噶嘛。佢變咗僆仔。咁你諗下，如果我突然間咧變咗個小學生咁出嚟同你哋傾偈，你點會信呢個係曾志豪咧？ 扮乜嘢？扮乜嘢？一扮一扮咁佢啦。 佢話朋友唔會同我相處。咁佢本來做生意嘅，冇得打你份嗰個公司，因為咧佢太細個。佢話咧，佢要扮自己咧係自己個孫啊。 哎呀， 仲要簽一份委託書俾自己咧。係啊，我阿爺佢叫假玉珍，佢一委託咗我俾佢啦。我個名就叫假玉珍孫，係啦。咁我先至可以即係佢話先可以咁樣生活。佢話我而家咧做得好慘啊。佢話：如果我做唔到神仙咧，我喺度半天吊啊， 唔拖唔水啊， 冇曬舊朋友，你又認識唔到新嘅朋友，因為你永遠都可能會 keep 住咁嘅年紀咧。佢就開始話俾你聽，喂，係咪真係咁好先？ 係啊，即係好似而家咧，現實嚟講咧，就啲人咧執得太勁咯。 係、啊， 即係你執得太勁嗰陣時咧，你冇咗表情喎，你笑定唔笑啊？ 都 你諗緊乜嘢啊？又或者有啲演員執得太勁嘅話，冇角色啱你做喎、 啊， 因為你明明就嗰個年齡啦、 啊， 但係你個樣又唔似嗰個年齡喎，我邊個邊度揾個人做你個女啊？咁樣係咪？ 男煩惱喎，原來嚇。 係啊，佢另外一個咧，藍血人咧，我覺得亦都係好好嘅，就係佢第一次就話有外星人啦喺佢故仔裏邊，但係咧佢亦都係緊扣住就。话外星人永远我哋觉得都好犀利噶嘛，同埋如果佢翻到去家乡咧，呢、這个就系佢最即系最大嘅愿望咧，就可以实现啊嘛。嗰阵时佢就创作咗《蓝血人》加埋《回归悲剧》咧，上下集嚟嘅。佢就话俾你听，你嚟得地球太耐，那个外星人翻到去自己星球咧， 已经 适应唔到啦，仲反而嗰度原来有即系更加遭遇毁灭性嘅一个打击咧，又令到好多人咧又话系边个话咧，即系外星人咧嚟到地球就最巴闭，翻去自己星球咧就系亦都可以完全冇问题。佢又令到你即係有好大嘅衝擊，咁最尾我哋嗰個頭髮咧，我都真係好犀利。我其實已經唔記得咗呢個故仔。佢嗰個故仔原來佢話咧，頭髮有咩用咧？ check 你 DNA。 佢話我哋頭髮又保護唔到啊，薄依依咁樣，即係你如果你要撞擊雜物寵物咧，保護唔到你喎。 但係 佢又喺呢度喎，毛孔啊，點解要保護咧？跟住佢想象咗一樣嘢咧，佢話頭髮咧係真空管咧，係傳遞我哋啲信息。甚至乎我哋嘅灵魂咧喺个头发度可以走出去嘅，系啦。其实如果用而家嘅术语咧，因为佢呢个古仔创作系七十年代嗰啲啊嘛，其实即系 USB， 又或者系光纤。 真系， 即系喺你个头度， 佢就将我哋嘅资讯咧，就用个头发咧传达出去其他地方咁样。我谂翻转头，其实佢系好犀利噶。 咁、哦、如果啲人头发短或者头发少，个、啊、表达能力系咪会低咗咧？咁 你唔好又再对号入座啦，冇嘢。 你唔好成日讲自己先啦，我谂住发你噶 笑话去完咗我哋今日嘅节目，系啦，系咪好好笑啊？ 好啊，韦斯利嘅科幻小说，有机会大家要睇睇啦吓，听日再见， 拜拜。